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十分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嘅。咁啊，望翻日期，今日2024年嘅2月22号，星期四嚟嘅。咁啊，农历方面咧就正月十三。咁啊，大家今日咧其实都仲可以拜年嘅，可以着得鲜艳少少。咁啊，出门口嘅时间咧就可以同人继续讲句恭喜发财。咁啊，讲咗就可以即系。都是繼續報以微笑啦，好重要噶！一年365日都能夠報以微笑啊！今年係一年366日都報以微笑嘅話咧，咁啊係一件好好嘅事情嚟嘅。咁啊最緊要保持住笑容，心境要開朗，咁啊好運亦都自然嚟咧。 晨光每日一格。 大家有冇听过吸引力法则咧？吸引力法则咧，就系以前曾经喺1910年代出版嘅书上面都已经提及过有呢一种嘅叫做吸引力法则。乜嘢吸引力法则咧？即系透过正面同埋负面嘅思想、信念，以获得都系正面或者负面嘅结果。呢个想法正面就会吸引正面嘅结果，如果你想法负面嘅话，就会吸引负面嘅结果。吸引力咧？亦都系指出啊，呢一种好似具有思想嘅人，我哋具有思想嘅人，同时都吸引咗对方，吸引咗整个过程，呢个过程亦都会带嚟相关嘅效果同埋利益。你未必系日日喺度谂啊，我系要点样点样点，我系咪要好有钱，我要好有钱，我信念就变得好有钱，并不是单纯咁样，而系凭住个人嘅一种磁场。个人嘅一种气场，亦都定立一个明确嘅目标，然后所有嘅事情咧就会按照住你心入边、你脑海入边嘅方向咧，就慢慢进行。呢、这个都系做人嘅其中一种令到你快乐同埋有成功感嘅原因之一。喺呢个过程入边，我哋当然啦，个结果可能真系可以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你话纵然系失败嘅话，吸引力法则亦都可以带俾你好多唔同一啲可能意想不到嘅效果。呢啲效果咧，只要你正确系一个正面嘅思想思维嘅话咧，一样可以吸引到好多好嘅事情过嚟，可能亦都会有意想不到嘅效果，去到第二个你满意嘅结果嘅。所以呢个故事话俾我哋知道，呢个法则话俾我哋知道，凡事都要向。正向各方面发展，平时的思想、做人言行都是要。 我们太认真失恋的痛，却怕认盛世的伤痕。我们太幻想一对最好，未听闻朋友的病。来吧，记住，四面布满问号，生命有多好，百万人谁得到，流泪行胜利道，别再做爱情奴，没有另一半也愿身边各人都安好，流泪时要自傲，别再为生有时要幻想一切更好，便抗衡时势的坏。来吧，记住，四面布满问号，生命有多好，百万人谁得到，流泪行胜利道，别再做爱情路。 佢系许志安，流泪行胜利道，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七分，望一望出面的天气先，大致多云，早晚有雾，以及有一两阵雨。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26度，新界再高都一两度嘅，所以下午的时间都会觉得会热。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气温稍微下降，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风势较大。现在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嚟嘅。揭揭报纸呢个都有趣，咁啊见到呢一个嘅地方咧，咁就系日本同意大利。点解咧？系原来负责管理同埋营运嘅一间公司啦，日本嘅公司负责管理就系高速公路嘅。咁咧，高速公路公司咧就已经咧就喺早几日开始啊，为期一个咧就系一个月嘅深夜时段，送赠驾驶者就一杯咖啡嘅服务，希望能够咧就减少因为瞌眼瞓啊吓咁啊导致嘅交通意外。好啦，咁啊见到呢间公司咧实施呢一个嘅措施啦。咁我哋都睇睇喇喎，原来当地嘅高速公路呢，一般嚟讲每隔大概15公里就会设置一个呢就可以休息或者係去洗手间嘅一个叫做休息区。而每隔50公里呢，甚至乎会设置一个呢就包含提供餐饮同埋加油等等服务嘅服务区。所以两者呢係有分别㗎。睇返啲报道就话到喇喎。这个高速公路的公司呢，今次就选择了行经他们几个不同的县，包括就是他们的靖江县、爱知县和三重县的高速公路。今天由现在就2月22号了，原来由19号开始呢，就至到下个月的3月19号。今天期间了，每一天的晚上10点钟去到清晨的5点为止了，为提供呢一些有需要的朋友，或者你供入去你可以喝咖啡，他都会给你的了。俾一啲驾驶人士就一人一杯嘅免费嘅咖啡。睇翻啲数字，其实我哋都好值得参考噶。原来当地高速公路喺2023年总共发生咗咧34宗嘅死亡交通意外。今日其中16单咧，真系啱啱过咗一半嘅话咧，就发生喺晚上嘅10点钟去到早上嘅5点钟，亦都系因为太过疲劳而驾驶嘅关系噶。所以佢哋决定效法咧就系意大利高速公路公司嘅做法。根据翻意大利嘅经验，话到咧的而且确系明显有助减少咧就系事故嘅发生噶噃。好啦，咁啊佢哋用即系攞咖啡嘅方法啦，就系驾驶人士即系需要透过智能电话啦，咁啊提前咧就得到呢一个嘅免费嘅兑换券，咁啊就可以喺休息区嘅便利店入边咧就兑换一杯就免费嘅咖啡噶啦。咁啊呢啲嘅功效啱唔啱用咧？香港咧就冇当地咁地方咁大啦，面积咁大啦。咁但系我哋都可能要谂一谂，我哋自己谂多啲办法，点样可以防止我哋驾驶嘅时间唔专注，以及咧就眼瞓啦。 成人望着过得好，毕竟旅途不 雪山怎么取暖？孩童期待再高一寸，成人期待到心酸。 6:24找来这首的作品，它是来自 Chantel 姚卓菲《初心小岛》。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任务，每一日需要完成，去到完成最后一年的任务，然后年复一年去到完成我们人生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目标和方向。我们很多都会觉得我们生活上很多的重担，会用重担去到形容。但是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呢？这个传说故事是这样说，说到当初上帝做人的时间，每一个人的身上边都背负着一个大的包袱，人类就同上帝抱怨，怨自己的包袱咪搞错啊？点解我呢个包袱咁大嘅？全部都系啲无谓嘅嘢啊，孭住佢，我行又行唔到，我人生路上面造成好多嘅障碍同埋挑战。你睇下其他人啊，点解你一定系对我系最苛刻嘅上帝啊？你睇下其他人，佢啲包袱几轻？有一日，上帝叫呢一班不断抱怨嘅人，但不如你哋互相交换下你哋嘅包袱啊！佢哋就话：，哎，好啊，好啊，哎，平时睇佢嗰啲包袱咧，都系正啲嘅。一孭孭上去嘅时间，佢哋先至发觉，原来人哋嘅包袱比自己嘅唔知点解更加沉重，觉得的而且确冇以前咁轻松。小小嘅故事都可能会令到我哋顿悟到一样好重要嘅事情。原来知足安分，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才至会更加开心和幸福。 对望时伴我过度归动一段，节日时伴我过度灿烂一段，一瞬间很像永远，转瞬间关系割断、到现时学会退让放下心愿，到现时被错怪亦放下身段、当角色出场倒转，跟你可相长更远，散次序盼会逆转，如能从自个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力片进与退场亦已暗，剧本演出一半闹若干。 这首作品是应志月 You are gone。 有着谁伴我逛尽幼稚一段，召唤谁伴我细味恬静一段， 当角色登场要转，主角怎可能抱怨？聚散次序哪有自选？如能重置该一对的人性诉求，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历天进与退场，夜已。遗憾与错过有时别怨愤，唯有当预设剧情的疑问。让你永远退场莫转眼，让当天心中风人。 猫一首作品《与我歌》咁啊，之后咧会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接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六点半，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考察调研七日，了解香港经济发展、地区治理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据了解，夏宝龙抵港之后会参观机场，之后听取政府汇报，包括听取财金官员的汇报，晚上同官员晚宴。他访港期间亦都会同行政会议、立法会、区议员、商会、两个律师会、传媒代表等会面，并计划落区探访与市民交流。警方表示，为了确保夏宝龙的考察调研顺利进行，将加强部署，包括派出反恐特勤队连和装甲车剑齿虎在不同地点进行不定时的高姿态反恐巡逻。发展局公布流浮山发展建议总开发面积411公顷，其中115公顷作经济用途，包括数码科技枢纽、旅游用地、物流用地和数据中心。数码港获邀作研究，根据初步结果，政府已经初步预留15公顷土地，发展一个商业和科技园区，可以提供总楼面面积大约38万平方米。数码港回复查询时表示，欢迎有关方案，将全力配合有关建议，将会在流浮山设立数码科技枢纽。数码港将于年内展开进一步研究，确定发展计划细节。数码港表示，将促进发展北部都会区高端专业服务和物流枢纽，推动金融及专业服务的数码转型及升级，并对接深圳前海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优势，加快深港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及协调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结束欧洲访行程之后接受中国传媒采访。王毅说，此行他感到欧洲对华的理性认知正在增加，认为中国的发展符合历史的逻辑，欧洲对此不应惧怕，更加不应拒绝。欧方对加强中欧各层级交往态度积极，对深化务实合作热情好高，希望经贸、能源、绿色数字、教育、人民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具体的成果。中方欢迎欧方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积极参与中国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进程。 他又说欧洲各界都明确反对脱欧，他向欧方强调去风险不能去合作，降依赖不能降互信，中欧要对世界经济碎片化、保护主义倾向保持警惕，继续奉行开放政策，坚持公平竞争，维护自由贸易，避免泛安全化，抵制逆全球化，只要中欧加强合作，新冷战就打不起来，阵营对抗就搞不下去。荷兰一座兴建中的大桥发生事故，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两人受伤。事发在东部海尔德兰省诺克姆镇，当局说事发时工人正在一条运河上面组装一座新建的桥梁，但一个拱形组件发生松动后跌落，当场压死两个人，另外至少有两人受了重伤，伤者送院救治后据称已经脱离生命危险。荷兰劳动监察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2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气温稍为下降，星期五及星期六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公啊，奶奶又玩单打啦。 吓、啊，佢又讲咗啲咩啊？ 佢话我生仔好似做生意咁叻就好咯、啊。 咁佢好似系都要赚紧你、啊。 讲好咗我事业行先噶嘛。 听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总会听到唔同人物嘅想法噶。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船仔星期四的六点半亦都回到嚟直播室同大家倾下偈啦，睇一睇天气先。出边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一至二，即系属于低水平嘅。早晨啊，小伯。 咦，你有痰喎、 哦？系啊，见到你嘛。 受宠若惊、哦。 系啊。 系咯， 今日把口好少少系嘛？ 咩事啊？平时都唔会咁样噶、 哦。其实我平时都系咁噶。 系咩？ 系啊，不过平时你对我有啲衰咯，有时。 系咩？ 系啊。 唉，你咁样讲，人哋真系以为我对你好衰啊！ 讲笑啫，讲笑啫，点会咧？小白咁好。今日讲下呢一个瞓晏觉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习惯。 冇呢个习惯，不过有阵时有呢个需要。 你有呢个需要，咁你会唔会瞓啊？最后尾。 我通常都唔会安排一个时间俾自己瞓觉嘅，通常都系即系顶自己顶唔顺嘅时候就自己熄个机咯。 自己熄个机？ 系啊， 即系 自己个人嘅 body 嗰度咧，就会自己突噗一声，跟住就瞓着咗咁样。 即系你已经系唔小心瞓着咗啦。 系啊，我逢亲晏昼咧，如果系瞓着咗嘅话咧，我全部都系唔小心瞓觉。系，我唔会安排一个时间，因为安排时间俾自己瞓觉已经系我小学嘅事啦。 哦，即系、 啊、我小学有午睡噶， 哦咁好嘅。 食完饭之后有个午睡时间噶嘛，一定要闩晒嗰啲百叶帘啊，跟住就伏喺张台嗰度咯。你个头趌起身嘅话咧，就会俾当值嘅老师就话：你做咩企起身啊？唔系，你做咩趌起个头啊？咁样即刻瞓觉咁样。 哦，因为你哋以前小学系咪有分下午下或者 唔系啊？全日制噶。 哦，都系咁样啊。 系啊。 咁好嘅。 好啊。 但好悶喎，你冇人會瞓覺噶，細路仔個個精力旺盛咧，邊會瞓得着啊？ 我記得我唯一一次真係有安排咗個時間，就係去到幼稚園咯。以前我間幼稚園咧，我讀過兩間，有一間幼稚園咧係半全日制嘅，咁、就真係會有個午睡時間，但係我都係瞓到一隻豬咁樣。 但係小朋友即係再小啲嗰啲，譬如幼稚園咧，其實佢哋的而且確午睡咧，喺佢哋嘅生理時鐘上嚟講，有午睡係會好啲嘅。咁但係去到小學甚至乎係高小嘅時間，其實個午睡咧對佢哋嚟講個作用都不大，都唔係好瞓得著噶啦。係啊，小一至小三都仲可能會幫到手。咁去到四至到六年班咧，可能个五岁大家都喺度要扮瞓觉，扮瞓觉，因为唔可以玩啊嘛，要扮瞓觉咯，系啊。 哦，我系咪咧？我谂我去到真系中学就觉得五岁真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时间咯。 吓， 我系会因为我以前咧系有空堂嘅。 吓， 咁即系话咧，我譬如我某一个科目我 drop 咗，我冇读啦，咁我就可以拎咗个时间去图书馆。咁样咧，我本身都以为我会非常之勤力咁样咧。我会温书同做功课， 唔会啦。图书馆咁静， 我身边啲同学系噶，我唔系咯。咁我就真系瞓足两堂。 我有阵时候如果去图书馆咧兜个圈咧，都唔少人喺入边，其实都系拎住本书，但系都系瞓着咗噶。 都正常啦。 系啊，政府嗰啲公共图书馆啫嘛，都好易见到呢个现象。自修室都系噶。 哦、 自修室喺入面都是睡觉的，很多人 我有试过温书温到太累，真的想睡觉啦，咁即系会被管理员拍醒咯。哦，即系我先知原来系自修室是不睡得觉的。 梗系啦， 系我一路都不知道啊。 自修室是俾你自修的嘛，不是睡觉。 是我错了呢一样嘢，所以嗰阵时就是俾人又拍醒了之后就唯有咁，我又不想走，咁我未温完书嘛，咁样继续温书啦。嗱、其实咧午觉的文化咧，即系喺好多。国家都有嘅，譬如西班牙又有啦，日本系咪都有个嘢叫午休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佢哋都系瞓晏觉噶系嘛？ 休息咯，你可以都系嗰啲小睡片刻嗰啲咯，又唔一定瞓嘅，起码唔好咁劳动先啦。 系啊，好开心。 其实全世界都有嘅呢啲， 香港好似比较少， 应该系你少接触啫。香港都有嘅，即系正如我哋小学嘅时候，我小学嘅时候都有午睡啦。而家都有啲人系特登会安排午睡嘅。 但系嗰个午睡，我觉得香港譬如打工仔系牺牲咗嗰个午膳嘅时间 咯。系啦，去食下午茶咯。香港就拎咗去食下午茶啦，因为 tea time 啊嘛。咁、但系譬如内地好多时佢哋就真系会系有一个午睡时间，而佢哋就冇咗嘅咧，就嚟 tea time。 嗯， 因为佢哋系选择翻就唔会特登去享受个 tea time， 就系觉得我做紧嘢嘅时候，我肚饿，我咪自己咬少少嘢咪得咯。但系反而有一个午睡嘅时间，呢个就文化差异呢、這 个系都系嘅。咁譬如即系有啲有星星嗰啲嘅公司啦，唔同嘅网络公司咧，其实有好多都系有一个叫做睡眠舱啊，喺佢个 office 度，系可以俾人瞓觉嘅。咁、而且咧，唔同嘅研究亦都表明咗咧，其实你小睡片刻系可以帮助到你个大脑嘅长期健康。听到都几开心啊，因为咧，原来系可以令到我哋嘅脑退化现象咧减慢至少三至到六年咁多嘅。 哦，系咩？ 系啊。 哎呀！ 所以你都应该继续瞓，就唔系你个身体令到你瞓啦。 可能我个身体就话俾我知，如果我再唔瞓嘅话，就会好易有脑退化症啦。 咁又未， 所以佢就逼咗我瞓啦。 系啦， 系啦， 我睇你真系太攰啦。其实有好多大学嘅研究亦都指出咧，原来习惯瞓午觉嘅人咧，佢嗰个大脑嘅体积会比一啲从来都唔瞓晏觉嘅人咧，起码大15个立方厘米以上嘅。 啊 15个立方厘米 好大喎、 我冇谂过系会大咗咯，我觉得佢话个 functioning 都会好啲嘅。 个脑大咗，咁我头壳会唔会不跟住大嘅咧？ 你可以试下、 唔知呢、个， 睇下你个头会唔会大咗，咁可能会再靓仔啲咧。 而家个头都好大噶咯，而家头大得嚟又冇脑咧，最惨。 咁又唔好咁讲，你点会冇脑咧？系啦，咁而且咧，一个小脑嘅体积同埋压力激素呢个皮质醇嘅水平高啲啦，睡眠嘅呼吸暂停或者心血管疾病啊、阿兹海默症啊、血管痴呆等等嘅疾病咧，系会少啲嘅。咁、而且咧，短暂嘅午睡，即系五至到十五分钟咧，系可以即刻提高咗我哋嘅心智表现能力嘅。 我哋呢个系啊，呢、這个系啊， 个效果咧都几长噶、即系唔系话净系令到你精神咗一个钟或者两个钟，那个精神嘅效果咧可以持续去到三个钟嘅， 即系你系瞓醒之后三个钟， 系 咁同埋，我觉得最多人中意瞓五，即系晏觉应该系运动员啊。 嗯， 因为譬如咧，我都识好多运动员 身体恢复啦，嗰、那个就好明显就系、是、 佢哋真系话因为下昼又要训练，朝头早有啲就唔一定系真系全职嗰啲咧，朝头早要翻学啦。咁佢点样中间咧就真系 take 一个五分钟嘅 nap 咯，即刻瞓五分钟，佢话已经系可以做到个训练啦。 嗯， 就好过我而家就好眼瞓，然后五分钟都唔休息咁样。咁同埋咧。大家估下一个人瞓晏觉最好嘅时间系几点至几点？ 几点啊？ 嗯， 我都系估三点几嗰啲咯。 差唔多，不过可以再长少少嘅，下昼一点到四点。 哇，四个钟噶，唔系有三个钟噶。 系中间呢一个时间都系可以，你可以瞓个晏觉嘅，系、哦、啦，对你嚟讲会好啲。咁同埋咧，因为个点解？因为我哋人体生物钟嗰度咧有个。有个规律嘅，就系、是、一 生理时钟 系啦，个身一点到四点系我哋嗰个身体嘅低谷嚟嘅，即系我哋 energy 嘅低谷嚟嘅。咁所以你瞓一瞓觉咧，就类似即系好翻少少咁样。咁同埋咧，最好咧就唔好瞓超过二十分钟啦。如果唔系咧，你应该系会觉得好眼瞓嘅。 嗯， 但我系控制唔到噶。 系啊，所以你咪越所以你咪越嚟越眼瞓咯。 可能系、哦， 你应该系教翻个闹钟就系二十分钟，跟住就会即刻叫醒你，咁你就反而会精神。你是应该越睡得多就越眼瞓那些来 的。应该是。 是啦。 但我又控制 不如你试下戒了个眼瞓佢啊。 点样戒了个眼瞓 戒了个瞓觉佢啊。 例如点样戒呢 例如就是多啲利用 alarm 去到叫醒你咯。 哦。 咁你咪持之以恒你就发觉。 其实我有 alarm 的。 但是冇用 嘅。个 alarm, 我会熄咗佢。 咁你就要訓練埋自己个意志就唔好咁熄佢唔好咁熄佢要醒。要醒。 呢、这个意志力要我会训练嘅， 系啦， 我希望我都终有一日可以唔会再眼瞓。咁但系我觉得平时大家小睡五分钟呢啲时间咧，其实都系可以嘅。 晨光百科， 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一啲叫做有气味啊，即系唔系几好味嘅笑话呢即系譬如有冇听过啊？你会拣咖喱味嘅屎定屎味嘅咖喱等等呢一种叫做有气味嘅笑话咧，有时听落都有少少核突啊！嗬，其实咧呢一个叫做黑色幽默啦，亦都叫做厕所幽默 （toilet humor）。咁佢涉及就系一啲屎尿屁等等，令人觉得啊好核突嘅生理现象作为话题噶。咁就希望用一啲比较唔卫生嘅描述，或者一啲违反主流礼仪嘅说话咧嚟制造笑点。咁咩叫做厕所幽默，或者乜嘢元素会包含喺入边呢咁第一种咧就系反差感啦。嗱，其实咧屎同咖喱，大家日常生活中都会成日见到啦。咁大家听到粪便咧，一定系觉得比较污糟啊，比较呕心嘅。咖喱咧，大家都多数觉得啊几好食、啊。咁所以咧，两者之间咧就会产生咗一种好强烈嘅反差感。呢一种咧，亦都觉得哦好好笑、啊，点解咁会摆埋一齐嘅咧？另外咧就系荒诞感啦，譬如我哋头先讲嘅咖喱味嘅粪便或者粪便味嘅咖喱咧，一种咧觉得冇可能存在噶、哦，呢一种荒诞感咧，亦都会令到我哋大家觉得啊、哎，都好似几好笑、哦，谂起都咁。另外就系禁忌啦，嗱，譬如我哋头先所讲嗰啲生理现象咧，多数都系被认为系关于一啲私隐或者尴尬嘅话题，咁我哋咁高调嘅方式嚟讲出嚟咧，就会产生一种幽默感，咁所以就会觉得好笑。咁当然啦，正式场合咧就要尽量避免讲到呢一啲所谓嘅有味笑话，唔系反而咧就得不偿失啦。嚟紧我哋一齐听一下。洛丽托六度相隔理论， 争一分一秒，难再早点适应应用气候，物色几多室友，情分刚好足够吹吹罩，慢工先至识货，宁愿散步鞋和甜蜜宇宙。千变怎么敢切磋？纯队友，天天相披，平常称呼。来用过肉过去手达，相隔六个，要跟你一起开展，一起发癫，二人。 担当真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想为失真拥抱一张脸， 落空唏嘘不过，期望发现罪困，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 从谁有不堪一击吻和差错，广大志士会共。 闪一起发电， 二人凭借 三色紧挂牵， 如蝴蝶翩翩换四季花， 期待我有五百天， 或七载的改变， 陌生的两位六度连一线，全部叠加等于八。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我哋喺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嘅。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早晨啊！ 再快多个年咧，仲系新蒸头啊嘛。 系啊。 咁啊，都系祝大家心想事成啦，最紧要笑口常开啊！我觉得而家今时今日咧，带住个笑容出街好紧要，所以我往年都冇咁着紧要祝大家笑口常开嘅。今年我就真系我见亲人都祝你笑口常开。 咁就好啦吓，咁啊，我都希望咧，即系各位听众就鸿运当头啊！咁啊，新年嘅时间咧，红色的而且确咧就陪伴住我哋咧，就一齐度过呢一个贺新岁。咁啊，但系红色咧，我又发觉唔系个个都识得点样衬噶噃，唔通真系凑到成身都系利是封咁啊，叫吉祥就叫好睇咩？又未必噶嘛。 行走嘅利是封出街咁。 冇错啦，咁啊，好似怪怪地咁样，即系除非你中意嗰个咩诶爱丽丝梦游仙境啊，咪有啲啤牌人嘅，记唔记得啊？ 哦，記得啊！ 係啦，冇理由扮到嗰啲 圖案啊嘛！ 係啦係啦，咁但係如果 你當你 cosplay 咯， 係啦，扮到利是封咁啊，真係搞笑得滯。咁但係如果你話想紅色又想襯得靚啲嘅，我哋分兩個套路啊，低調啲嘅紅色同埋係啦，同埋搶啲嘅紅色，我哋應該點樣去到佈置自己呢？ 好啊，先讲啲低调啲先啦，入门啲啊，系咪啊？ 系好啊。 其实红色咧，红色嚟讲咧，都可以分好多种唔同嘅红噶嘛。我哋成日都讲过，譬如之前我哋介绍过好多唔同嘅颜色，红色我哋讲过啦。绿色我哋都讲过，有啲人会觉得喂，绿色会唔会着到自己个面色？喂，青 B B 会唔会着到自己块面色好黄？ 但系红红绿绿怕唔怕？真系马骝衣服啊！ 真系唔怕噶，其实咧着红色鲜红啦，其实系着得个人好显白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如果你真系觉得咧鲜红色对于你嚟讲咧，哇太过肩抽啦，咁你就可以咧先从咧唔同嘅红色，唔好一嘢就嚟到鲜红啦。 系 可以从一啲譬如酒红色啦， 枣 红色啦， 枣红色系 淡红色啦，呢一类嘅颜色着手先。我觉得咧。有陣時穿衫眼緣都係好緊要嘅， 啱啊，係啊， 你望落去嗰隻紅色咧，你覺得係令你舒服唔刺眼嘅，咁你先至會穿喺身嗰度。 係喎，你又講得啱，有啲紅色望起上嚟咧就太 sharp， 但係啲紅咧其實就可能早紅色啊嗰類咧就沉少少嘅喎。 係有啲棗紅啊，或者酒紅呢一類咧，同埋就我覺得都幾長青嘅。 係 酒紅、棗紅呢一啲顏色，不過要留意咧，棗紅同埋酒紅咧，佢始終就會偏一啲秋冬感啊。 嗯， 而家都踏入咗春天噶啦嘛，咁、你就有個考量，可能就會覺得啊，著呢啲酒紅啊或者棗紅色咧，會唔會太過流向嗰個秋冬感咧，就好似唔夠時尚咁啦，因為春天我哋都比較係一啲粉嫩啲噶嘛，所以我覺得譬如你話一啲淡紅色咧、我覺得都係適合春天穿著嘅。咁、除咗喺嗰個顏色嗰個選擇方面咧，當然要揀個配襯啦。我哋而家從一個低調版入門先啦。 嗯， 其實最簡單嘅，你可以襯一啲咧唔好太勁嘅顏色，唔好太同佢個對比感太大嘅顏色。例如就係咩咧？我哋之前講嘅一啲嘅大地色系。 Earth tone 搭落係啊，啲 earth tone 顏色，譬如啲裸色啦。 嗯， 其實搭落去咧，就算哪怕你係鮮紅色咧，其實你配襯件裸色嘅衫，啲 nude 色嘅衫咧都係 OK 嘅喎、例如一件咧，就哪怕你係鮮紅色嘅恤衫，譬如你嘅外套，可能咧你係一件啲米白啊，啲裸色 nude 色嘅外套咧，其實著上去咧望出嚟又精神啦，但係著出嚟都舒服嘅喎，成個感覺都 係喎，係喎、 哦。咁呢個就會係比較相對低調啲嘅著法咯。 係，咁啊低調就仲有好多方法嘅，咁啊大家就可以自己動動腦筋嚇，或者係啲眼鏡啊，錶帶都唔得，錶帶都得嘅喎，係嘛？ 都得噶，甚至乎如果你真係講緊著衫啦，其實就好講。你頭先我哋咁講啊，譬如恤衫咁樣涼涼地，你可以加件earth tone 啲嘅外套，或者一啲薄身嘅乾濕褸咁樣先算啦。 嗯， 其實你紅色你襯牛仔褲咧，都係好合理噶。 啊，牛仔啊，系啊，牛仔裤本身系百搭啦，或者我突然间谂到咁样呢、這个想法，唔知得唔得咧？就系如果我着黑色嘅皮鞋嘅高筒皮鞋，我将佢换咗做红色嘅鞋带，唔知得唔得咧？ 又可以啊，甚至乎我哋头先讲啦，你可能红色，而家好多女士咧都会着一啲咧好长嘅恤衫，我哋叫啲 short dress 啊。其实佢系恤衫款，不过你可以当一条裙咁样着，佢去到膝头哥上边。咁你可能着一件咧，你自己心仪嘅红色啦，我都系嗰句，你未必一定要着鲜红啊、利是风红啊咁样噶嘛。你拣一件咧，你深红色嘅，譬如一件 short dress，然后你可以外搭多一件，譬如啲长身薄薄地嘅外套，再衬对短 boot 黑色嘅短 boot。其实着出嚟都已经好靓噶咯，好靓女噶。男士嚟讲都得噶，你话我都想衬下，着下红色，咁你嘅裤咧，你都可以拣条 earth tone 嘅裤嚟到去衬咧，都系可以。襯對山系鞋其實都可以好型噶嘛。 咁啊啲低調方法幾好啊！但如果我第二個方向啦，我啊想搶啲嘅，但係搶得嚟又俾大家都覺得可以接受嘅，咁啊真係唔好利是風啊行出嚟啦！有啲咩搶啲嘅方法又 OK 嘅咧？ 百里之外嗰啲要見到小白嘅咁。 係啦，淨係即係中原一點紅啊！你係 係啦，冇錯，咁啊真係世界。全國咧嗰個焦點都係喺曬你身上嘅，都得你咪就係講頭先嗰啲鮮紅咯。其實真係唔使驚嘅，鮮紅咧，我覺得真係著得一個女士咧幾精神啦，幾有型噶。同埋好顯白嘅，你譬如一件而家呢啲天氣啦，我自己覺得譬如紅色嘅，可能你一件針織嘅上衣啦，一件 cardigan 啦，一件紅色嘅恤衫啦，咁你下身可以襯咩咧？你話我想高調，你可能襯一條黑色，譬如皮褲啊。黑色嘅西褲啊，黑色嘅半截裙啊，因為黑同紅咧兩隻顏色咧都係比較啲我哋叫做比較 sharp、比較困啲嘅顏色啊。 係啊係啊，個個都有得搶嘛，紅黑紅紅黑啊，就係、是、咁簡單啊。 咪就係咯，即係黑芝麻白芝麻啲 friend 嚟噶嘛， 係 可以將佢兩件事哇哇咁樣，著出嚟真係有哇 哇哇哇。 係啦，咁你就係黑紅嘅配襯咧，其實都係啲好 sharp 嘅，甚至乎你覺得喂，我再想我身上面就淨係得黑紅兩個色嘅啫。红色嘅 cardigan 或者红色嘅恤衫，你衬条黑色皮裤或者黑色西裤，再衬一对红色嘅高踭鞋， 系、 我觉得好型嘅喎。其实咁样行出嚟，几有霸气嘅成个感觉。 系啊系啊，红色衬得靓咧，真系有霸气。突然之间你喺度讲话，譬如红色衬黑色咧，我都谂起。日本啊，佢哋有啲時裝咧，就好中意嗰啲，譬如洛麗塔系嗰啲咧，又想有啲 dark side 嘅感覺。其實佢哋都好中意將紅色同黑色襯嘅喎，即係紅黑色嘅西裝啦，跟住入邊全部紅色啊，咁嗰只襯法嘅喎。 係啊，即係頭先咁講，女士們你翻工都得㗎，你一件紅色嘅恤衫，譬如一個大蝴蝶結紅色嘅恤衫，跟住你著條黑色嘅 pencil skirt， 係 襯對紅色高踭鞋，孭個黑色嘅手袋，再你襯埋咩啊？鮮紅色嘅唇膏， 哎呀， 即係嗰種職場嘅霸氣啊！你明唔明啊？你一行入去嗰個氣場咧， 係 殺曬， 殺曬喎！咦，等我又整翻個咩先？ 紅色嘅頭先，我有隻染料咧，好似嗰啲髮泥咁樣噶，咁啊就咁 gel 上去咧，跟住就變咗紅色嘅，咁啊一次性嗰啲嚟嘅呢個 係咪啊？嗱，一次性 OK 嘅，即係我覺得應下是 OK 嘅，因為呢啲得唔得唔得，你又變咗龍珠咁樣 咧。係，喂，即係話孫悟空都有個變身，唔知點解又變咗做紅色嘅喎個頭。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 OK 嘅 OK 嘅，一日嗰啲嚟講唔得咪洗咗佢咯。 係一日嗰啲咪洗咗佢。如果你真係 keep 喺度嘅話，一季真係難搞啲嘅喎。 搞唔掂啊，搞唔掂啊，因為有漂流染真係好傷頭髮。 是啊， 一次性嗰啲可以玩一下，可以玩一下，譬如女士们啊，鲜红色嘅指甲油啊呢啲咧，其实你都系可以，我自己而家都系嘅。我喺新年之前咧，我就特登去整咗，我突然一入去咧整指甲咧，我突然就同嗰个女仔讲，我话嗯，新年红啊。 哇，新年紅哦！ 佢哋已經知道係乜嘢噶啦，咁當然佢都會俾個色板你再揀嘅。咁然後我就指俾佢睇，我要呢隻紅，跟住佢就同我講：哇，呢隻真係新年紅！但我可以同你講，真係嘅，女士們其實搽啲鮮紅色嘅甲油咧，其實你成隻手都係好顯白噶。 哦，喂，會唔會咧趁鮮紅色嗰啲，譬如甲油咧，我中間有啲叫做暗暗地嘅星，我唔知點形容啊，即係望落去係咪嗰只啊？ 可以啊，其實你中間你仲可以做啲唔同嘅，因為我知道女士們就會知道啦，我自己就做 soft gel 嘅，譬如有啲咧可能你做 hard gel 啦，或者啲白色嗰啲咧，你可以喺上面，譬如你可以畫一啲嘅菌邊啦，或者你可以加啲嘅閃石啦，其實好多嘢你都可以加上去，畫到好細緻噶，我見到咧有人咧係畫個利是公金色啊，即係佢係個底咧成隻指甲係紅色，不過佢再用金色咧同你畫一個利是公啊，問你醒未？即係大吉咁樣寫到 啊，即係唔？真 系好犀利，真系好劲，好劲， 正啊！ 真系敬佩呢啲嘅指甲啲。 系啦，咁啊，今日十三啫，咁啊，未到未过十五咧，大家都仲可以红当当咁周围走嘅。 嗯， 系啦，咁啊，应下节啦，咁啊，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嗨，下个礼拜再倾啩，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嘅新闻报道之后，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7:07，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望望出边22度嘅气温，今日就亦都系2月22日有22度啊，吓咁啱得咁巧。不过咧都有啲射击练习通告嘅，望一望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好，另外一张，唔好意思啊，又揭到啦。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直播室系人才仔仔啦， 啊、 除咗有白元浩喺度之外啦，船仔都喺度啦。 早晨啊！ 早晨，船仔。咁啊，另外就系交通部嘅阿峰，系 啦。早晨啊，大家。 系早晨，要大声少少啊，峰。 早晨啊！ 系啊，真系。要精神嘅，系啦，特別係朝頭早啊嚇， 7點幾啦， 係啦，你又翻咗工啦，咁我哋又喺度坐陣緊啦，咁所以都要俾多啲力量啲聽眾， 好， 係啦係啦，咁啊出邊嘅交通一切安好嘛。 今日就而家已經有一單壞車啦。 哦， 咁啊，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深井嘅位置，咁就有壞車嘅部分行車線而家係封閉咗，咁一帶都係較為車多啦。咁樣係啦，咁啊隧道情況咧，而家除咗獅隧去九龍咁啊入口個位置有少少車龍之外咧，其他都係暢順嘅咁樣。咁另外有一個特別嘅資訊，咁就係由於天氣轉壞啦，咁今日同聽日來往香港、廣州南同埋天津西部分嘅列車班次。嘅高铁嘅班次会取消嘅，咁啊乘客就要睇翻官方嘅网上资讯或者问翻车站去了解翻详情啦。 嗯，咁我哋香港嘅天气暂时都 OK 啊，即系只系 多啲霧啦，咁下個星期有啲轉冷。咁啊，頭先阿峰都話，因為天氣轉壞嘅關係，咁係咩咧？咁其實都唔難明白，因為香港睇下個星期咧，氣温都會又會再凍翻啲，係啦，咁啊將會去到咧就大概15度左右嘅。咁呢個冷空氣邊度嚟咧？就而家正值就喺內地嘅冷空氣，咁啊造成咗好多嘅譬如雨雪啦、大雪啦咁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呢個就會影響到頭先你所提及過嘅高鐵嘅問題啦。 所以如果翻內地嘅朋友都要著多兩件衫。 啊， 系啊，上面会再冻啲。 系啊，上面真系冻啊吓，咁大家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变化，同埋留意翻呢个高铁，即系佢哋嗰个班次。如果你嗰个班次因为天气坏 cancel 咗，你仲供过去嘅话咧，咁啊又系得个吉嘅啫。不过新年流流到运吉都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交通有啲咩同我哋讲下呢？阿峰。 系啦，咁今日要讲嘅咧就系新增咗一个巴士路线， 嗯， 系啦，咁就系78P， 咁佢系来往边度嘅咧？就系去由皇后山即系、就是、粉岭嘅位置， 嗯， 开出嚟去观塘嘅，咁佢嘅时间就系、 是、都几远，其实佢车程， 佢系一路行，即系喺皇后山啦，咁喺佢嗰个位置上完之后咧，就一路行大老山，咁就一中途都冇站噶啦，佢， 嗯， 系快车嚟嘅，咁， 嗯， 就出去观塘行观塘道。 嗯， 系啦，咁啊行九龙湾去到观塘嘅位置， 嗯， 都会有站嘅。 嗯， 系啦，咁佢呢个班，即系佢呢个巴士路线有咩特别呢？ 哦， 就 是，即系佢皇后山咁，佢就出粉岭嗰边先，即系佢皇后山兜完客，跟住佢就出粉岭， 兜去后面，系啦，嗯，即系佢唔经粉岭市中心。 我唔跟，系啦，即系 佢喺出边一路就行公路就出嚟噶啦。 系， 系啦，咁其实佢有咩特别呢？就系，是，佢只有一班嘅啫。 系， 系啦，就系7:25，即系稍后嘅时间。 七点几话？ 7:25。 25分，好。 冇错啦，咁佢个好处就系，是，佢系行观塘道嘅，咁， 嗯， 所以佢系近商业区啊，即系譬如你去裕民坊嘅位置，咁， 嗯， 都会方便啦，咁样。咁， 嗯， 咧，其实佢有另一班都系 出到都已经开心啦， 即 系老实讲， 真系好远啊。 啊， 我有喺地图嗰啲去揾过，如果喺皇后山真系出嚟嘅话咧，唔系直线巴士咧，差唔多要个几两个钟。 我自己都有去过皇后山，即系，啊，我自己踩过皇后山嗰，那个，哦，那个地方嘅。咁入边 佢后面有开行山噶嘛？ 佢后面系啊，冇错啊， 流水响系嘛？ 佢都唔 算唔算系佢后面 有少少，其实最近咧就应该红花岭附近，系啦。咁， 啊， 红花岭附近系边度咧？红花岭其实就系喺都系近住香港同埋深圳边境地区嘅。 哇，咁真系好远。 系啦，咁红花岭最出名就是其中有个蝙蝠洞啦，咁啊亦都系香港第25个郊野公园嘅位置。 嗯， 系啦，咁亦都系香港即系回归25周年其中一个重要嘅项目嚟嘅，即系有第25个郊野公园。咁所以呢一个位置嗰阵时亦都有拍摄啦，咁去皇后山村呢度咧，其实佢一去到嘅时候咧，都见到佢哋其实啲楼啊，当然起得靓啦，因为新啊嘛，的而且确起得好靓。咁佢下低嗰，那个有个大型嘅，好似佢哋个中庭位置咁样啦，其实入边都系样样嘢都有嘅，即系衣食住行样嘢都提供晒俾啲居民嘅。系啦，咁附近有冇学校咧？我暂时印象唔系好清楚啦。咁但系咧。的而且確個路途係有少少遠嘅，咁我， 嗯， 據我所知之前啦，咁就係，是，譬如係有部分嘅巴士路線或者係小巴，咁都係盡量都係會提供翻啲服務，就主要都係俾居民來往翻，譬如粉嶺嗰邊嘅，係啦。咁但係呢個我自己就覺得啲樓咧係新嘅，的而且確係新嘅，咁亦都係靚嘅。佢， 嗯， 中庭嗰啲係都幾摩登㗎，我覺得， 哦， 起得幾摩登㗎，係啊。咁所以觀感上我覺得唔差嘅。咁我相信譬如任何新市鎮都係啦，我。即系又要讲翻我细个添，我细个嘅时候，读书嘅时候都话沙田系卫星城市，即、就、系、是、类似咁嘅 concept。咁今日大家都知道沙田系市中心， 系 咁你再发展落去嘅时候，其实任何香港嘅地方，我觉得都系交通会绝对系便利嘅地方嚟嘅。 不过交通都系要一步步即系慢慢发展。 咁梗系啦， 即系开头啲人搬入去啦，跟住之后咁可能越嚟越加越多车，咁佢。大家其實就會越嚟越方便咯。咁譬如呢一架78P， 佢而家暫時只係得一班啦。 係。 咁但係佢之後有機會再加嘅，即係譬如如果市民佢哋有需要，或者皇后山嘅朋友有需要嘅時候，咁，嗯，就可能再加兩班、四班，甚至可能係。哦，可能是繁忙时间4个钟都会有嘅咁样咯， 系咯， 咁我哋都期待紧呢件事咯。 而家就 P 啫， 系啦， 迟啲希望就转埋 X 啦， 系啦，可以再加 X 嘅意思即系话，其实变咗系行高速公路嘅快速路线啦， 吓，系啦， 系啦，咁啊， 嗯， 希望有多啲更加交通便利嘅方法，因为都会越嚟越多居民咧就搬入去噶啦。 因为我都有朋友系住喺入边嘅，即系住喺皇后山， 系咯， 佢都话。 因為佢喺觀塘做嘢噶，咁、佢就話：哦，咁其實 哦，咁你第一時間話俾佢聽， 係啊， 你而家好轉頭出去就打俾佢咯。 我早兩日已經訊息咗佢啦。 你提佢即刻跑落樓搭呢架車， 跟住不過佢好少咁做嘅。 哦，係咩？ 翻九點幾，佢就無福消受啦。係啦，佢可能搭其他嗰啲78X咁樣咯。 翻九點幾，我其實可能我都有機會選擇呢一譬如我翻。九點鐘嘅，咁我早啲出到去觀塘，我咪喺觀塘食早餐咯。 不過因為佢有講過就係話，佢而家原有一架係78X 嘅，咁就要行繞道喺觀塘碼頭嗰邊落車。咁佢就話哦，其實如果佢係因為佢做嘢嘅地方都係近翻觀塘道嗰邊，咁、就有少少唔方便，要行翻幾個街口咯。尤其是嚟緊又可能潮濕啊，或者係熱嘅時候咧。就有少少辛苦啦。 哦，系啊，几个街口啫， 几个街口啫，系啦、 啊。其实我觉得都 OK 嘅。 如果系普即系男士都好啲嘅、啊，有时 女士会辛苦啲， 着高踭鞋 啊。 哦，你嗰位朋友女士嚟嘅、 啊， 哦，咁唔怪之得啦。 咁佢话着高踭鞋行几个街口都，佢哋惯咗就 OK 嘅，都几好嘅。咁、但系如果未惯嘅人， 翻公司先换鞋咯。我有好多朋友都系咁噶，着咗鞋先便利啲嘅鞋，跟住翻到公司嘅时候就有另外一对鞋去替换，咁可以喺。即系路上面行多少少路咯，又唔需要咁辛苦啦、 啊。可能着波鞋咯， 系啦、啊，冇错啦，系、啊啊。 我有朋友系翻去换拖鞋， 系啊，都唔出奇啊，系啊，啱啊，呢啲、都系好嘅方法啦。系啦、 啊， 78P 嘅， 冇错。 咁啊，7:25就会由呢个皇后山就去到观塘嘅位置，咁大家睇下需唔需要啦。咁、如果多市民搭嘅话咧，咁啊成日都同 Didi 都系咁讲噶啦，多人搭嘅，咁你九巴又好简单，有数据噶嘛。以前又话数银仔啫，而家有晒数据嘅话咧，就即刻知道啲班次应该点样调配噶啦吓。 冇 错，唔该晒阿峰， 唔该晒。 天气方面咧，咁啊22度嘅气温，咁啊唔知道出边大唔大雾啊？天气热唔热啊？我哋今日团拜啦，咁啊唔知道嘅天气点样咧？全体 今日咧天气系有少少雾嘅，咁可能头先睇翻天气报告咧就话啊都可能朝头早有少少雨，咁啊而家都见唔到住嘅，但系雾咧确实系大咗少少，咁啊但系天气咧我觉得系 OK 嘅，嗰、那个气温咧系。可以涼爽得嚟咧，又唔算好即係好熱啊，唔係話好焗，係啦。咁所以咧，而家都幾好，都幾舒服嘅，亦都可以話而家嘅天氣咧，咪成日俾人話係回南天嘅。 係啊，冇錯。 就是说啊比较潮湿啊咁样。咁之后大家都会喺度想究竟屋企应该系摆抽湿机啊，如果冇抽湿机又点算呢，应该开窗定闩窗呢等等。咁其实呢系有几个说法嘅。咁第一呢就系啦，朝头早同埋傍晚呢其实真系比较潮湿嘅。咁就最好唔好开窗啦。咁所以几时应该开窗呢，就系、是中午同埋太阳比较猛烈嘅时候呢、就会开窗吹一吹室内积聚嘅湿气。系啦，咁如果你室外咧系比室内干爽咧，咁就可以做到呢一种换气嘅效果啦。 系啊，啱，冇错啊。 冇錯啦，咁另外咧，亦都係有啲家庭就會揀話，喂咁濕啊，不如成日都閂窗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咧，都未必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其實濕凍嘅空氣咧，都係會由氣窗或者啲門罅嗰度流入嚟嘅。咁、所以你應該揀嘅位咧，就係、你室外嗰個濕度比較低嘅時候咧，你就應該開窗啦。即係我哋頭先所講，係啦，你頭先所講嗰啲太陽比較猛烈啊，你中午時分咧就應該開翻個窗。 我 所以咧先会比较好嘅。 我自己咧即系屋企啦，而家屋企又好，或者细个嘅时候住嘅屋企都好啦。我都有个即系小嘅习惯咧，就系、点样都会知道，我开咗呢只窗，然后嗰道门闩或者开嘅时候咧，就特别扯风嘅、呢个咧其实就应该好容易察觉得到屋企嗰个风向嘅对流啊。如果你想换气嘅话咧，其实都可以留意翻自己屋企嗰个窗同埋门咧嗰、那个嘅风对流嘅关系，咁可以就开少少都已经可以做到好嘅对流噶呢、个。 系啊，同埋咧，我自己都我唔知你屋企有冇湿度计啊？ 有啊，我有噶。 好啊，其实咧呢个都几好，因为你可以睇到你室内嗰个相对湿度。其实就即系如果你真系话，我打啲我察觉唔到嗰个气流变化，咁其实好简单，你睇到你屋企嗰个湿度同埋你天文台嗰个湿度有少少唔同咧、你见到出边嗰个干啲，其实你咪可以开窗咯。 哦，有阵时咧，我屋企有细路仔啦，我都会教佢系湿度，因为佢哋诶温度嘅 concept 比较上强啊。湿度咧就特登会喺屋企就话俾佢听啦，这个咧就系相对湿度，咁代表空气入边嗰个嘅水分到底点样嘅，跟住就会拎出去咧。可能屋企外边嘅情况，咁啊俾佢睇到一个明显湿度上嘅改变咧，咁啊就会理解啦。咁所以呢啲湿度计啊、温度计啊，对于原来教小朋友嚟讲都好有用噶、 啊，咁幾好喎、啊！你會教埋呢一啲？ 梗係會啦，係啊。 唔係啊，大家都好似多數會教濕誒，定係教温度？濕度就真係會比較少教。 係啊，因為教佢如果乾嘅話咧，就可以晾衫啊嘛。 哦，呢、這個果然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教育嚟㗎。小朋友係要幫手做下家務嘅。咁另外咧，浴室咧其實都唔知道大家會唔會習慣長開呢個抽氣扇嘅、 哦， 因為我真係有呢個習慣。 啊，你有㗎？ 我真係有，我真係好唔鍾意個浴室濕立立，所以我係會長開嘅。咁、但係呢，原來呢係唔係一件好事嚟嘅、 啊。 如果你室外係濕過室內，即係你入面係冇咁濕嘅話呢，其實你反而會將嗰啲濕氣呢抽咗入嚟入面嘅。 嗯，係啊。 會令到你個浴室更加潮濕。所以如果你知道出面嘅濕度比較高嘅時候呢，其實就反而唔應該係開抽氣扇嘅。 嗯，咁所以大家留意返呢啲啦。 冇錯，同大家講埋天氣先。今日大致多雲，早晚有霧，同埋有一兩陣驟雨，有一兩陣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26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未來數日氣温稍為下降，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風勢亦都比較大嘅。 而家室外氣温係22度，相對濕度92%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1至2，都係低水平嚟噶。 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2月24号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香港电台流动广播车会开到尖沙咀文化中心。 我是晨光第一线发源号小白，小个开始农历年的时候，惯在身上加啲红色，才会离离时时红运当头。元宵当日，我准备好红色颈巾、红色裤同埋红色嘅吊带，加埋白色卫衣配衬，咁就全年都火红，红遍地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约定你，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晨光大学， 好啦，早晨早晨，望一望大钟咧，咁啊7:21嘅时候啊，22度，咁啊继续咧都系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平咪咪咧喺晨光大学嗰度出现嘅。早晨咪咪， 早晨 咪咪，早晨。咁啊新蒸头，咁啊都仲系噶，而家都仲系拜年时嚟噶吓。咁、相信大家咧都会食好多嘢噶啦，嗱煎或者煎堆嗰啲又讲咗好多啦，咁 啊 萝卜糕亦讲咗好多啦。反而咧呢段时间大家就即系过后啊，即系玩完一轮之后咧，个身体就开始攰啦。好多人咧就会谂住饮下啲咖啡啊。提神飲品啊， 係 啦，係啦，其實我就係想講咧，就抽出啊佢哋嘅其中一種成分。今日等阿咪咪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就係咖啡因啊。咁咖啡因我哋通常就係諗譬如濃茶啦，或者係咖啡就有咖啡因啊，個個都知啦。其實除咗呢兩樣嘅飲品之外，其他嘅飲品或者食物係咪都有咖啡因嘅成分喺度？而我哋就比較上忽略嘅咧，咪咪。 嗯，会噶会噶，咁即系讲得啱啦，即系特别好似话，浓茶啊，啲咖啡啊，咁有咖啡因，咁其实另外嘅话咧，有阵时讲话有啲叫 decaf 啊，冇咖啡因嘅咖啡啊，或者 decaf 嘅茶咁样样呢啲咧，其实都系有啲咖啡因喺入面嘅，不过量会比较少，系啦。 我以为佢话冇就冇噶咯， 咖啡因唔去到零噶。 即系 decaf 其实系纯粹写低咖啡因咖啡嘅啫。 系啦，系。但是即是在英文觉得 decaf 即是去了，咁有些人会觉得冇了啦，咁系啦，咁或者另外的就是即系汽水啊，有些特别可乐啦，咁亦都有些能量饮品啊，甚至乎朱古力啊、朱古力奶啊、朱古力饮品啊等等呢些啦，都是有咖啡因在入面嘅、 朱古力都 有噶，即 系 咩可可啊、咩谷谷嗰啲 friend 全部都是有咖啡因噶嘛。 系啊，所以有时有些即系人话小朋友唔好接觸咖啡因啊，咁即係咖啡就第一樣嘢唔俾佢哋飲啦。咁但係佢哋如果食得好多朱古力啊，飲好多啲朱古力奶等等，其實佢哋都一路路都接觸緊咖啡因噶啦。 朱古力有咖啡因嘅原因係佢烘焙啊，定係其實本身可可入邊就係有咖啡因？ 可可本身佢自己都有嘅，係啦。咁如果即係有陣時你唔知嘅話，咁其實真係會吸收都唔少咯。我知道有啲小朋友好中意食朱古力啊，又要飲嘢又要飲朱古力奶。 咁咖啡因系咪真系会令到小朋友嘅情绪都几麻烦啊？癫咗咁样，即系家长会觉得。 會去睇翻其實咧嗰、那個影響好個別性嘅，不過因為始終咖啡因係會刺激個中枢神經，咁好嘅就即係有提神啊、醒腦呢啲，咁但係唔好嘅話咧，有啲人可能對咖啡因個代謝慢啦、甚至乎可能真係多咗嘅話，就反而唔係提神醒腦啦，係過於提神就會失眠啦，會有手震啊、心跳加速同埋影響嗰個中枢神經嗰個健康咯，咁所以破壞性都幾大。咁而點解小朋友少啲接觸，就因為我哋論個體型 size 啊嗰啲，咁個人細啲，其實佢好多嘢嘅需求啊，或者佢個限度係會比較細咯，咁所以就話盡量小朋友唔好接觸啲咖啡因嘅嘢啦。咁 係啦，咁汽水都有啊，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好啦，飲品我哋就知啦。如果食物方面，會唔會有啲食物都係有咖啡因，而我哋唔知定還是食物就安心嘅冇咖啡因嘅咧？ 嗱，食物最主要嘅話就嗰個咖啡因來源就係朱古力啦，係啦， 都係朱古力。 其實就少啲會有食物係特別高咖啡因，除非佢真係話明有啲提神。或者一啲嘅 energy bar， 即係有能量嘅一啲嘅即係嗰啲嘅咩啊食物棒，唔同運動嘅噃，係能量食物棒喎。咁嗰啲好多時因為要去提升能量，咁好多時都會加咗咖啡因去令到個身體會有提神醒腦呢啲能量釋放嘅功效咯。 哦，唔怪之我成日之前學校運動會咧，真係有好多同學係。跑步之前啊，拎住一支能量飲品嘅，嗰啲講到明係有大量咖啡因。 哇！ 咁但係咧，我每一次見到咧，我都覺得，因為我係由細到大都冇飲過，因為我飲普通咖啡都會手震嘅。跟住我就唔敢飲嗰啲啦。你其實覺得入運動員真係跑步之前大量去攝取呢一啲嘅能量飲品，係咪一個正確嘅選擇咧？ 如果咩奧委會嗰啲會唔會超標㗎？ 唔知喎，真 係。係啦，其實係咁嘅。以前咧，運動員如果運動比賽前接觸咖啡因是一個犯法的，即等於我們吃禁藥的，但後來已經剔除了是可以你運動前會有些咖啡因的攝取，但是不是高劑量的，因為其實高劑量都會我都說剛才會影響個別可能有手震啊，或者心不舒服，但運動員有時候做運動就會令到你心跳加速，其實是一個弊處來的，是的，還有會減低去清醒度的，但我真的我知道是有好多包括小朋友都係會買，或者有啲教練係會叫啲小朋友去用一啲高劑量嘅咖啡因去飲咗之後去比賽咯。 咁 係啦，咁呢個真係要小心危險嘅，其實 係咯，最好都係徵詢翻醫生或者營養師嘅意見。 係， 咁但係會唔會有人天生係對咖啡因係冇反應嘅咧？ 有噶，我系其中一个。 哦，系咩？ 我饮完越浓嘅咖啡，我越快瞓觉。 哦，系咩？咁奇怪噶？ 系啊系啊，因为如果有试过即系基因测试嗰啲，都会睇到嗰、那个咖啡因代谢好快咯，所以即系饮提神饮品系其实真系冇提神作用咯。 咁啊，即系呢啲即系个别吓，咁啊睇下你要问翻即系阿咪咪又唔使啦，咪咪问自己就得啦，睇下点可以配合翻。 冇用，冇嘢提神啊。 系，咁你自己系搵唔到嘢提神嘅，你眼瞓点啊？ 冲凉啊，或者深呼吸啊，吹下风啊，咁咯。 哦，用翻呢啲即系外在 嘅 方 法。 系啊，系啊。 系好啦，咁如果我哋讲翻一般嘅朋友咧，即系对咖啡因有反应嘅，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到选择啱自己咖啡因嗰个食物啊，或者剂量咧？ 那個劑量呢，其實整體上就建議每日不要接觸300毫克以上的咖啡因量的。 成人啊，這個是不是成人？ 是啦是啦，咁其實如果講嘅話咧，頭先講話有茶啊、朱古力飲品啊，或者汽水、可樂咁樣，佢哋嘅咖啡因其實以講一杯嚟講，佢哋都係講緊幾十嘅啫，咁同300嚟講都係爭幾遠，咁所以可能講緊話，如果你話我都加埋有啲咖啡因飲品係低咖啡因嘅咧，兩三杯其實都唔會超嘅，咁但如果去到啲飲即係咖啡，就要去睇下幾大杯啦。可能而家有啲咖啡店嗰啲去到好大杯噶嘛，咁嗰啲一杯已經去到幾百噶啦，咁即係唔超嘅一杯，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再飲第二杯嘅當日，咁就會變相超咗噶啦，咁慢慢嘅話，其實就係真係可能累積破壞中枢神經啊，或者慢慢累積就開始見到手震、心跳呢啲機會咯。 哦，咁如果譬如我真係要飲咖啡，有好多唔同種類噶嘛，有手沖啊，有 Americano 啊、Latte， 有冇話？哪一款其实比较好一点呢？ 最好的就是有过滤的。 同埋细杯啦。 哦， 细杯 系啦， 但系 espresso 就好劲喎。 系啦系啦 ，espresso 就espresso 唔劲噶，咁样几十毫克噶咋个咖啡因，系、哦、啊，系反而系啲即系冇 filter 个或者你即系磨咗咖啡粉自己嗰啲咧，冲咗落个壶度自己压咗啲咖啡粉，跟住浸咗个咖啡倒出嚟饮嗰啲，嗰啲嘅相对个咖啡因就会高好多噶啦。 哦，哇，呢、這个真系 我都以为 espresso 会更加成熟， 成日话咩又特浓又盛啊咁样。 系啊，同埋有好得意嘅，如果你讲到咖啡嘅话，越深度培控嘅话，个咖啡因系越低。 哦，咁如果即系唔系好受到咖啡因嘅朋友咧，就可以饮嗰啲极度深度培控 decaf 咯，因为 decaf 嘅话咧，即系咖啡一个 shot 咯，我哋讲紧，咁即系一个系少三毫克嘅啫，嗰个咖啡因。 系，咁大家咧就按照自己嘅需要啦，咁、享受一下呢个咖啡嘅同一时间，亦都即系睇埋呢个咖啡因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拜 拜。 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考察调研七日，了解香港经济发展、地区治理等方面嘅最新情况。据了解，夏宝龙抵港之后会参观机场，之后听取政府汇报，包括听取财金官员嘅汇报。晚上同官员晚宴。他訪港期間亦都會同行政會議、立法會、區議員、商會、兩個律師會、傳媒代表等會面，並計劃落區探訪與市民交流。警方表示，為了確保夏寶龍的考察調研順利進行，將加強部署，包括派出反恐特勤隊連同裝甲車、劍齒虎在不同地點進行不定時的高姿態反恐巡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结束欧洲行程后，接受中国传媒访问。王毅话：此行佢感到欧洲对华嘅理性认知正在增加，认为中国嘅发展符合历史嘅逻辑，欧洲对此不应惧怕，更加不应拒绝。欧方对加强中欧各层级交往态度积极，对深化务实合作热情好高，希望经贸能源、綠色、數字、教育、人民等領域合作取得更多具體的成果。中方歡迎歐方分享中國超大規模市場機遇，積極參與中國高水平制度型開放進程。他又說歐洲各界都明確反對脫歐，他向歐方強調去風險不能去合作，降依賴不能降互信，中歐要對世界經濟碎片化、保護主義傾向保持警惕，繼續奉行開放政策，堅持公平競爭，維護自由貿易，避免泛安全化、抵制逆全球化。只要中歐加強合作，新冷戰就打不起來，陣營對抗就搞不下去。荷蘭一座興建中的大橋發生事故，造成兩人死亡，至少兩人受傷，事發在東部海爾德蘭省洛克姆鎮，當局說事發時工人正在一條運河上組裝一座新建橋梁，但一個拱架組件發生鬆動後跌落，當場壓死兩人，另外至少有兩人受重傷，傷者送院救治後據稱已脫離生命危險。荷蘭勞動監察局正在調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2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气温稍为下降，星期五及星期六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龙尾去到近嘉龙村。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咗噶，一带系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收费广场，狮隧去九龙方向就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

38分，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阿 O 船仔同埋小白啦。咁今日咧就船仔讲题目先，点解咧？咁转个头咧，港台嘅新春团拜咧就会有你嘅演出啦。 系啊， 都知道过程之中啊，可能你又要化妆啦，又要咧去叫做排练一下啦，咁都需要嘅。 系啊，系 啊，就会系唱首歌咁样。咁、所以各位咧都可以留意翻港台嘅新春团拜嘅。 咦，咁会知道船仔嘅献唱嘅技能，可能真系啊。 应该唔算好听到嘅、 即系无论 因为一齐唱嘅大合唱嘅系、啦、 好好好好好， 大合唱 系啊，都要 大家一齐唱， 系一齐唱咁样系啦。不过咧，今日就同大家讲下食嘢啊，系、啦，新年咧仲系新蒸，都算系新蒸头啊，大家都好中意去食嘢嘅。咁、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一啲叫做新型少少嘅食物？即係譬如咩咧？而家咪有好多啲所謂嘅新豬肉啊，新唔同嘅肉類嘅、你哋有冇食過咧？ 有啊，即係通常之前快餐店都好流行咧，就係話食呢啲新肉類咧，又話相對健康啲，其實都有一定嘅鈉含量喺度嘅。不過就俾啲魚素嘅朋友仔就可以食到漢堡包啊，或者食到一啲早餐嘅包、 你有冇食過呢一啲叫做即係魚素朋友都啱食嘅漢堡扒？ 有啊，我咪覺得鹹咯，其實。我觉得咸啊！我其实头段食噶，即系好老实，佢啱啱出嘅时候， 我都系啱啱出到食， 好新鲜啦呢一样嘢，咁啊试啦。我记得嗰阵时系林家欣卖广告嘅，嗰阵时美股仲有一只添啊，而家都跌到一铺一碌啦，唔好讲啦。跟住嗰阵时阿林家欣卖广告，仲觉得哦好正，好得意，点不知跟住食得两食，好似依家个风潮都冇咁流行。 我有食过一啲咧，就除咗啲快餐店嘅叫做素扒之外啦。其实咧，坊间都有唔少铺头咧，其实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自己或者喺外地揾翻嚟嗰啲嘅扒嘅。咁、原来咧，真系因应住唔同牌子咧，佢哋嗰个食入去嗰个嘅口感咧，同埋嗰个味道都系不一样嘅。 系啊，系啊。 有啲咧，佢哋亦都标榜翻就系会系好似肉类嘅味道啦。咁、但系我觉得佢有阵时似肉类嘅味道咧。佢系做唔到肉类嗰个嘅质感嘅，即系佢食落去嘅时候，你都 feel 到原来佢入边嗰个材料咧，好多都系用豆去到熬制出嚟嘅，佢有嗰个感觉嘅。咁但系如果佢做到嗰个口感系几好嘅话咧，佢又做唔翻个味道出嚟。咁暂时即系咁 未揾到一个系叫做啱啊小白心水嘅 平衡翻两样嘢 嘅新肉啦，不如叫新肉类啦呢啲。 系啦，因为我都有 friend 咧，佢真系全素噶。咁有阵时约出去食饭咧，咁我每一次同呢个 friend 出去食饭咧，其实我都大开眼界，即系又见到原来素食咧。嗰、那、一個功力咧，又再加深咗。 但我有個 friend 都係素食達人嚟噶，佢話呢啲根本就多餘啦。其實好早之前已經有嗰啲素鵝啊、素叉燒，佢話你 素刺身都有嘅。 係啊，直情素刺都有啦。 係啊，係啊。 咁但係佢咪話呢啲多餘啦？其實喺佢細個嘅時候已經有呢啲叫素嘅嘢啦，即係叫做齋扮鵝啊，齋扮牛啊，咁但係就即係佢就魚素之外就有個概念或者有個信仰嘅，咁佢就更加覺得唉、其實呢啲即係其實都係外表嚟嘅啫，形相嚟嘅啫，咁佢就講咗一抽佛偈添嘅，咁、我話、好嘢喎、估唔到食呢啲新， 但係咧、有信仰同冇信仰食素嘅人嗰、那個立場係不一樣， 有係啊，係啊， 呢個完全不一樣㗎，係 啊，咁所以啊有陣時聽佢哋講都 OK 嘅，我哋自己就我就肉食者嚟㗎。都系中意食肉啦，间唔时食下，我觉得 O K 咯。 因为我自己都有试过嘅，咁但系我试过两个 version 咧，一个 version 就系食汉堡包啦、另一个 version 咧，我就拣咗食咩叮叮嘅，即系微波炉咧，你去便利店入去咧，系有一啲所谓嘅新肉类嘅饭盒啦。咁之后咧，嗰次经验咧，即系大家想象下，本身叮叮咧已经唔算十分之好吃， 即系叮饭啦， 系啦，叮饭已经唔系算十分之好食。然后你再要叮埋呢一个肉类咧，我觉得好咸，我净记得好咸。 嗰次嘅经验系你因为成个货架都冇啦，唉，焗住一包咁样。 唔系啊，我真系想试下，系、啦，因为我就系食过，我嗰时连汉堡包都未食，我真系试，我一试就打大佬就试咗呢个嘅 叮饭。 叮饭，我发现真系唔算几好食，但系汉堡包。那個、就 还可以 啦，咁样、其实有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所谓嘅新肉类啦，譬如有新餐肉啦，咁原来佢本身用嗰样嘢咧就系植物性蛋白质嚟嘅，就系用红菜头嘅天然色素啦，同埋甜菜红嘅色素咧去染咗呢一个午餐肉嘅颜色。 咁熱量同埋蠟質咧，一般都係比午餐肉低嘅。 嗯， 係啦，我仲本身以為佢係再勁啲，因為佢真係好鹹。 係咯，但係點解佢鈉含量咁低，但係都可以咁鹹？即係理解唔到嚇。 我諗嗰款係新，因為頭先講嗰款係新餐肉啦。咁、但係新豬肉咧，個鈉質咧係真係比新鮮豬肉咧係高差唔多八倍咁多嘅。 哇！ 係啦，咁同埋咧。譬如佢嗰个每一克嘅每一百克嘅新豬肉含量有347毫克嘅鈉質，咁新豬肉咧得42毫克嘅啫。咁、但系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咧，我哋成年人嗰个建议鈉質嘅摄取量咧系唔多过2000毫克嘅。 嗯，即系已经超过标咯。 差100毫克就347。咁大家要睇下你要食幾多咯，係啦。咁但係除咗呢一種新嘅豬肉之外咧，其實而家多咗一種咧，係話叫做南韓嘅科學家發明咗一樣嘢，叫做肉質米啊。 哦，我有聽過呢個用牛肉嚟整米， 用牛肉嗰個 係咪嗰個啊？即係粉粉紅色咁樣噶嘛？係 冇錯啦。 嗰個係因為改造咗個米個培育，令到牛混咗入去個米入邊吸收牛嘅營養。 但係佢做呢一件事個目的係咩？我理解唔到。我睇到個標題已經唔想撳入去睇。 因為其實係驚未來咧可能會有饑荒， 即係食物危機。 係啦，同埋一啲軍糧，甚至係太空食品嚟嘅。 嗯， 係啦，所以佢整呢嚿嘢出嚟咧。都是 即不是货好食的 都应该不算是货好食的我觉得。 好不好食呢我又觉得就 见识过 未 知啦。 见识过未 知我哋三个都未食过 未讲的。可能真的好食的又或者有些人他本身他中好好牛肉的又或者他又会觉得我不需要食牛肉而我只吃饭。已經有牛肉嗰個感覺嘅，其實又唔出奇喎。我哋始終未試過，但係我覺得食物有陣時呢一類型多啲嘅改革咧，都係好食。起碼你肯變先，你求變嘅話，咁我哋嗰個味道可以擴充嗰個領域咧，先至會更加多。 不過又有另一方嘅説法，呢啲叫新派嘢咧出嚟，又話可以取代咩取代咩咧？咁但係佢喺個世界嘅歷史咧，其實佢只係得10年歷史或者20年歷史，可能好多。危险或者有啲潜藏嘅一啲令自己身体不适嘅因素咧，佢未浮现到出嚟。 都系嘅，咁、但系譬如而家有好多水果啊或者蔬菜咧，都系基因改造噶嘛，即系佢会令到佢本身个苹果会再甜啲啊，个酸度会减少咁样。其实咧，我一路都唔系好知道究竟个营养价值方面咧。是会点变化，但我觉得个味道是真的比较贴近多啲我哋人类喜欢食的那种感觉嘅。 有阵时 YouTube 咧都有好多呢啲片咧，关于食物嘅迷思。究竟大家都倾向食 organic 嘅嘢啦，就算唔 organic， 譬如你食牛扒或者食一个苹果，咁起码呢啲系养出嚟、种出嚟嘅嘢啦。咁但系咧一有牵涉基因改造咧，一牵涉呢啲 chemical 嘢咧。大家就會有少少驚嘅，即係話啊，食得多，始終呢啲都係化學嘢，始終都係一啲合成嘢，好似真係冇原先即係種出嚟一個蘋果，就算佢爛曬俾蟲蛀曬，咁起碼佢都係叫天然啦，或者一隻牛佢鋸咗啲肉出嚟，咁起碼都呢啲叫純天然啦咁樣，即係呢個都係一個開始成為人類關於糧食危機之後嘅一個迷思嘅一個狀態咯，究竟係 chemical 好啲还是 organic 是超级好咁，或者有激素好、无激素好，呢啲都有好多悬念喺当中。 又同我哋人类本身嗰个人口咧，有好直接嘅关系啦。我哋如果唔系有咁多嘅人，我哋需要 咁多 系啦，就唔需要咁多嘅粮食啦。我哋要咁多嘅粮食嘅话，用翻以前嘅方法嘅话，第一佢可能种啲譬如士多啤梨，种亲都酸嘅，例如咁讲啦。咁而家啲士多啤梨嘅品种都好多，咁但系你亦都唔可以就系、只係沉醉於就係以前嗰啲，譬如我哋好簡單咩接枝法，你點種到而家咁多嘢出嚟啫？咁啊，如果你話用新嘅方法去到培植嘅話咧，咁你無可厚非就要面對住我哋點樣去到適應啲基因改造食物啦。 係啊，但係嗱呢個基因改造我又睇咗嗱另一方嘅説法，大家呢個有排討論可以。因為咧嗱，譬如你用士多啤梨嚟舉例，我哋依家梗係食啲士多啤梨全部甜㗎啦。 係啊， 我哋細個嗱，我好記得嗱，船仔後生 我細個食親全部 酸全部都酸嘅，但係咧嗰種酸 我記得、好似而家真係甜啲㗎。 系啦，即甜好多， 甜好多添。 但系酸嘅士多啤梨咧，好多研究咧都话咧，促进你肠道蠕动咧，同埋咧对你嘅人体嘅健康咧，系比甜嘅士多啤梨好嘅。咁、但系自从有咗甜嘅士多啤梨之后咧，我哋。 我自己都会食甜啦，有得拣、 啊、 你唔会特登拣。 系 嗰啲酸淡淡嘅嘢唔想食，咁但系原来有啲酸淡淡嘅嘢咧，佢嘅具嘅营养价值又系多啲嘅。咁嗱呢个又系往后有一个推演嘅迷思，究竟好食嘅嘢系咪有益咧？有益嘅嘢又系咪好食咧？呢啲又系一个千丝万缕嘅关系。 所以科学家咧就会同你讲啊，更嗱如果主张系基因改造食物啦，佢哋一定会话，所以我哋更加需要咧，就将个基因改造调整到咧，就系连埋嗰啲营养 都 可以 提升埋， 都可以保存到喺我哋嘅食物入边，系、 哦、 啦。咁就佢可以解答到呢个问题。咁啊，最终又系翻去啦。你到底系支持呢一个基因改造食物啦？你要谂办法接受佢啊， 定系纯天然咧？ 系啦，定系纯天然咧？纯天然嘅食物越嚟越少。 同埋而家有好多基因改造咧，其实唔系净系个味道唔同，系佢本身嗰个植物咧，譬如佢系可以抵挡多啲害虫嘅。 嗯，系啊。 譬如树仔咁样，佢系真系基因改造咗之后咧， 唔住佢嘅。 系啦， 系啦。 同埋连病毒都可能会可以 OK 啲，即系总之系可以令到佢加工到成为其他副产品， 嗯、 譬如薯片。譬如我哋嘅薯仔汤啊等等，佢哋先可以就话啊咁样就更加好食啦咁样。同埋咧，其中一个例子，我觉得好明显就系、是、提子啊。 嗯， 而家啲提子咧，哇真系好 甜，全甜，全甜，有阵时甜果农哦。 系啦， 我觉得有啲青提咧， 提子都系 果农。 以前我哋细个食嗰啲提子，大部分咧都系酸噶， 除咗青色系甜啲啊。旧时啊，如果你食诶紫色 嗰啲葡萄咧， 哇真系争， 仲要搣佢嗰个皮啊，你搣咧。又难搣喎， 系 啲皮啊黐住个肉，你又搣唔到啦，跟住拣食啦，食咧又难吞， 嗰啲皮 又酸，嗱 又小白嗰种提子咧，依家都仲有噶， 仲有， 但系譬如 系少好多， 即系啲种植酿酒嘅地方嗰啲葡提子就好近似我哋细个食嗰啲葡提子啊，个皮咧又苦又涩啦， 好酸噶，真系酿酒嗰啲。 你喺葡萄咯，系啊，上次譬如喺 Y trip 喺葡萄嘅时候就系、是、即系。你香港人或者中國人成日都會想撒一粒人哋啲提子擺落口試下，每一粒都係難食， 係好難食， 每一粒都係難食嘅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體驗嚟嘅。但係船仔帶出呢個都好啊嚇，好等我哋早上咧，即係關於我哋食物都有啲反思啦。早餐究竟食呢啲新肉類定係食 original 嗰啲五香肉丁咧？ 定係如果遲啲有呢個肉汁米，大家會唔會想試下咧？咁樣。 似抽奖刹那跌跌咁多，抽到招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们未稳，仍每年美牙。等架巴士急了跌咁多多，改搭的士我日常的士，大概六秒后出班巴士。世人是回魂定是厄魂，我誓要痛骂宇宙死，要追究填补我出世的错漏，那日刚刚好诞生于开始吧，调整三几秒那偏差，顺帝换过长镜头吧，要得流投出一路光柱保佑，请对准这个娃娃，张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叹商务。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吗？坐经济梳化。扭啊扭啊，竟然扭个揭帕，笑咁巨吗？也只两三码。而我射中尾，个个唾骂，连球证也骂。 小白讲埋呢五分钟佢啊，咁啊，问下你屋企部电视咧，系咪通常都系少睇电视台啊？睇啲串流平台嘢多少少啊？ 都系，电视通常都系睇新闻咯。 系啦，嗱，你睇新闻啦，我电视咧，新闻都唔睇，因为通常我都系揸车听收音机咧，就了解晒全世界发生嘅嘢啦，咁样，因为再悭翻啲时间啊嘛。咁如果重要嘅资讯喺手机又会弹出嚟咁样啦，咁所以就真系少睇电视嘅新闻。 你知唔知我屋企嘅电视机咧，直头有块布冚住佢嘅。 啊，最点解啊？唔俾细路仔开啊？ 第一就觉得，因为真系少太少睇嘅，咁要睇嘅时候咧，就要同自己讲要有力气就拎开块布佢。 哦， 系啦，咁啊又 keep 住干净， 少少地， 好老土啊！嗰啲呢一样嘢，但我又觉得几好。 呢个都七八十年代，都不过有小朋友屋企唔同嘅，我都明白。如果啲细路仔好容易攞到个遥控揿着， 个 电视机真系无限嘅娱乐喺当中啊，唔专注读书啦。 系啊， 好多时候都。呢个情况咁啊，唔止是细路仔嘅，其实大人都系啦。咁点解我无端同小白讲电视咧？咁啊，我都发现依家部电视咧，就是用两个功能嘅啫。咁就系咧，喺睇波台嗰度睇波啦。 系啊， 即系譬如呢排亚冠杯啦。咁琴日譬如你有睇 睇波嘅电视机啊，真系会好啲， 会正啲啦。除非你系啊，即系譬如琴日横滨水手咁样，哇！真系要加时先可以KO 到呢个曼谷联咁，我都几估唔到啊！即系明明都几劲啊，横滨。水手咁样，咁啊要搞到临尾先，好似落雨收柴先赢到，咁啊唔好理啦。咁赛果就等听日再同大家跟进啦。嗱，第一就睇波，第二咧真系睇好多串流平台嘅剧集。譬如琴日咧，小白轻轻一讲咧，话喂阿欧啊，喂近排睇咗呢个忍者家族咁样啦。哇，跟住我一睇咧，好似欲罢不能咁啊！ 我哋睇咗啦， 系啊， 你开咗个头啦， 唔止啊，其实我都睇咗好多。 咁你远过我，其实我睇完第一集之后未睇第二集啊。 我睇好多，因为咧近一两年咧。我就好沉迷嘅，其实对于煲剧咧，只要嗰套剧咧，嗱，我会睇第一集。第一集咧，如果真系唔得咧，我一定唔会睇嘅，同埋会睇人哋嘅口碑。我同埋今年我睇得太多南韩嘅剧啦，因为太好睇啦。其实佢嗰两部都好睇嘅，有一部叫李栋旭嘅咩杀人者的救物中心啦。哇，咁劲嘅，咁我就谂点解咁好睇？跟住原来佢系漫画绘本去改编嘅。 哇，而家漫画改编嗰啲咧，真系成行成市啊， 好 品质都唔差。 疯狂啊！即系嗱，我哋由细到大就睇日本漫画改编嘅电影啊、剧集啦。依家南韩方面都急起直追啊嘛，咁都好劲凑。我都睇两部，另一部又系讲嗰啲无独有偶，又系讲杀人嘅，唔知叫杀人者的懊悔定杀人者的内疚咁样，类似系咁。嗰部又系好睇嘅，即少少讲嗰个杀人者的购物中心就系讲你嗰个人咧经营一个枪械铺嘅咁样，咁枪械铺就系卖武器俾啲叫做杀手咁样啦。咁、那个故事都好精密，咁啊杀人者懊悔咁样啦。嗰、那个咧就讲咧嗰个主角咧成日都可以完美制造一个杀人嘅环境，但系佢系警恶情奸嘅，即系两件事都系警恶情奸向嘅咁样。咁但系就 use the bad way 咁样啦。咁啊小白讲嗰个忍者家族啊。 啊，超好睇、啊！ 哇，你用超好睇嚟形容， 超好睇，超好睇。 我就我睇第一集嘅时间咧，亦都有我自己喜欢嘅演员江口洋介啦。 系啊， 咁江口洋介系真系人大咗啊， 因为大佬啊， 好有型、啊。 旧时都觉得系大佬啦，一同一屋檐下嘅大佬。 而家爸爸啦，佢个喺剧入边咁，但系我觉得嗰个男人味真系完全出晒， 系啊， 啲眼神样嘢都做得好好、 啊。即系做阿大佬个妻子嗰位女演员啦。哦，我都覺得佢做得好好，同埋咧，好怕咧啲日本嘅作品有陣時咧，個男主角同埋女主角咧個演法咧係用緊比較舊式啲嗰種日本演出方法，但係依家啲新派日系演員 冇㗎啦， 唔係咁樣演㗎嘛， 新派嗰啲咧爽同埋快，因為要人哋即刻睇到個效果， 佢做到好輕手㗎嘛。咁好彩冇呢件事發生咯，咁成套戲嘅演出嘅效果都係好統一嘅，咁、所以咧，我琴日哇一晚黑咧就已經睇咗好多集， 哇！ 咁放心，小白你未睇，我唔會劇透，所以我咪喺度講咯，一部電視機咧。够你我仲要讲唔系睇传统电视台喎，系睇呢啲串流平台咧，已经够你消磨咧成七个钟头、八个钟头以上，你系咁对住电视机，唉，真系乜都唔使做啊！所以心机旁边嘅听众唔好学我啊，唔好沉迷煲剧啊， 系啦， 啊， 煲少少 OK， 煲少少 OK， 沉迷煲剧真系完全冇晒自己私人时间嘅。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Hello， 各位晨哥听众大家好。 系早晨，早晨。今日咧，同我哋先跟进下美股方面先啦。美股继续升跌不一啊，吓咁啊，大家都观望紧，应该三月减息嘅机率都唔太高啦噃。咁但系呢个消息系咪已经消化咗咧？市场系咪聚焦紧啊个别嘅一啲科技巨企嘅业绩咧？佢哋嘅业绩又有冇令到大家失望？跟住有啲 profit taking 出现咗咧？咁啊，讲紧就系即系连续几个礼拜。同 Dicky 都有喺呢个环节讲讲 Nvidia 啦。OK， 咁啊，美股个市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先，唔该晒你。 哦，讲到美股个市同埋 Nvidia 嘅业绩系真系令到大家都失望嘅。边啲大家咧就系、是、睇跌佢啦，做沽空做淡啦，同埋冇货嘅朋友失望咯。唉，都真系又系嗰句啦，高处咧都未算高，讲紧佢盈利。同埋股價都係講到香港股評人即係寫美股嘅分析推介文章，我諗我都唔敢講話好早，不過呢都係其中一位最早嘅，因為講緊早嘅千禧年嘅時間呢我已經開始做呢樣嘢。咁但係講緊喺即係過去啦，大家都會睇到即係呢隻全球五大嚇美股四大市值嘅呢一間公司，即係點解會咁犀利咧？咁當然啦，就係、是、得天下以至到過去嗰一年，我都即係不斷不厭其煩咁講呢間公司。咁啊，都真係令到大家都去喜出望外，因為第四季嘅盈利咧，盈利啊嚇係即係120多億美金咁樣咯，係。咁仲有咧，就係講緊增長按年係700 幾個 percent， 即係我只可以用誇張嚟形容。咁但係咧，大家都知㗎啦，即係我哋都好明白金融市場嘅運作㗎啦。你個業績好都唔得啊，你仲要個展望好好得嚟比預期仲要勁，咁先至可以令到個股價仲有得升。咁其實即係佢個股價過去一年，又或者係淨係今年，都真係有個好誇張嘅升幅。但係之前嗰兩日真係回過下嘅。咁但係回完之後咧，亦都好明顯啦，即係隨住呢一個即係超靚仔嘅成績表啦，咁就令到佢嘅股價咧，就咁講 ，NVIDIA 咧喺收市後嘅延長交易時段咧 ，extended after hours trading 咧就升咗成 8.45%， 咁即係換言之咧，升翻 8.45% 咧，亦都非常之逼近咧，二月中嘅時間咧嚇，佢創下嘅即係歷史又再歷史又再歷史 N 咁多嘅歷史嘅高位。咁好啦，咁即係話如果睇到佢而家呢一個即係收市後時段嘅股價咧，亦都可以即係意味住咧喺今個晚上嘅美國股市咧，無論係整個半導體嘅板塊啦，以至到美股咧，都可能會受到一個刺激嘅。咁即係預咗咧，又係高歌猛進四個字啦，就送俾美國股市啦。咁所以亦都希望嚇，即係大家都有聽過我講嘅意見、就係唔係話港股唔得，唔係話 A 股唔好，只不過係人家仲係升緊嘅時間咧，你又唔好唔信。咁仲有就係要將我哋啲資產咧，尤其是 MPF 咧，要係比較分散啲去投資，唔好單一市場，唔好單一貨幣，唔好單一資產。咁呢啲都講過好多啦。咁啊，頭先阿歐都講咗呢一個聯儲局啦。咁基本上咧，即老老實實嗰只咧，三月份咧，我就已經係冇任何諗法，係覺得三月係會所謂嘅減息嘅咯。咁當然睇到近期嘅即美國嘅經濟數據咧，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其實都仲係相當之強橫嘅，甚至乎通脹回落係方向係，但係咪已經回落到係哇，即係局方啲目標啊嗰啲又未係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就三月你話所謂嘅減息咧，就基本上就唔係太存在空間㗎啦。咁甚至乎喂，咁五月咧，五月都唔係太大機會。喂，六月又如何啊？咁六月的而且確咧，從期貨市場顯示咧，都有咧，就係近半嘅機會啦，當佢五成四啦，而家呢一秒鐘嚇，即係再 update 啦嚇，都係有可能係減25個點子，咁但係咧都唔代表話一定，因為講緊六月份減息嘅機會率都低咗，但係如果你去到七月咧，市場都普遍預期，比起現在咧，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低大概25至到50個點子嘅機會係比較高嘅，咁所以即係話減息係可以期待，係可能去到下半年嘅事。咁所以點解解釋得到近期咧美元相對強勢啦，個歐元亦都弱翻啲啦，咁 yen 一路都好弱啦，去到150，但我都解釋過啦，就 yen 弱咧唔代表個日股會跌嘅，因為啲人都會係仲係借 yen 去炒日股嘅，呢個就係叫做利差交易。咁啊就係咁樣咯，外圍咁，所以都係即係嗰句啦，即係你可能大家會問，咁即係而家仲可唔可以再高追美股同 NVIDIA 啊？咁我梗係會話 no 嘅，咁但係即係叫大家留意即係呢一啲市場或者呢一類型嘅股份，亦都唔係我今日講嘅嘢啦。咁所以即係都引證咗即係過去講嘅啊，都慢慢成真。咁同埋就都係業績都真係嘅，喺美股嘅市場咧就係、是。佢好，佢真係股價升得到俾你嘅。但係香港喺過去呢年咧，就係話俾我聽，就係業績就算對版都好啦，或者即係符合預期都好咧，佢都可以跌嘅。咁就呢個就真係好難以解釋嘅，即係老老實實就。 咁認同 Dicky 講臨尾呢個觀點啊，就係咧業績好咧，就往往咧就係見光死啊嚇。Sorry 啊，朝頭早都要用呢啲咁負面嘅字眼，但係確係咁樣。嗱，一陣就同 Dicky 講啊，匯控份業績。咁啊，港股仲為人詬病一樣。嘅就系咧，每咧大升市咧都唔能够咧由头升到尾啊！嗱，讲紧琴日港股其实最多升500多点嘅，但系咧永远都唔可以喺个全日嘅高位嗰度收市嘅。但系又记得大家，譬如搭翻时光机去旧时，可能20000点楼上嘅时候咧，就经常都会全日最高位收市咁啊，好顺口就会讲咗出嚟。依家就唔系啊，即系永远报纸都系咁样，报章都系咁样讲啦。恒指抽高后升势略为回顺。咁呢個已經係俾咗面啦，你其實都蒸發咗255点。如果有啲淡友其實喺高位即係升500点嘅時候反手做，咁其實佢都係獲利嘅。咁所以我有陣時都覺得啊，港股點解冇嗰個升市嘅韌力咧？特別喺每一日入邊。咁與此 同时就是转个头 ,Dicky 会详细分析一下汇控份业绩做乜嘢做得咁好底下都要跌3-4%咁样都几多下。OK,Dicky, 宏观嘅港股走势交俾你去分析先。嗱，昨日港股都有一升价升返255点呢、這个补充返先。嗯， 是都算是咁噶啦，不过咁正所谓即系时光可变，世界可变啊，即系呢几个字都概括咗环球金融时局嘅乱象噶啦。咁啊，嗯，当然头先你都讲到啦，你话即系我哋嘅港股硬系唔知争啲乜嘢咁升噶啦，冚冚声添噶啦啊，但系跟住咧又好似冇晒，即系有啲无以为继嗰种感觉啦吓，唔可以真系升到尾。嗱，或者咁讲啦，即系喺一个持续低迷嘅市况开始疲极太耐，嗱呢个真系我睇法嚟噶。開始咧就係谷底回穩，甚至乎見底反彈嘅過程裏邊咧，係總係會有啲咩咧？即係喺希冀盼望裏面呢又有啲猜忌同懷疑嘅，即係呢個係永遠對股市又好啦，對人又好啦，即係對所有事物都啦，就總係會有一種心態。咁啊，應該咁講啊，真係好多因素配合嘅。譬如話，我過去都經常講啦，雖然我就從來都唔會即係話主張嚟推介啲衍生工具嘅產品，但我經常做一啲投資者教育嘅工作，都講話你唔好玩，你唔玩，你唔緊要，你唔明白咩叫做強制收回機制，你唔好亂咁嚟 ，OK 嘅。但係你要睇下個市場咯。譬如話，我哋成日都講啦，歐都講，即牛熊證嘅街貨分佈圖，真係幾無奈同埋客觀而係持平嘅、哦，真係邊邊散户多就殺邊邊嘅、哦，係咩？熊仔餅喺呢度啊，166啊，就殺曬你先咁。尋日就係呢個情況，阿歐一定會係真係呢個叫苦中作樂嘅笑，因為都真係啊，散户企曬邊邊，嗰邊邊就會反方向殺上去。咁其實當其時就係因為有好重貨嘅熊證嘅強制收回區域就喺呢個位置，即係話好多散户都揸咗強制收回區域喺呢個位置嘅睇淡嘅衍生工具，簡單呢個可以講係咁。咁但係就真係一夾就上到去呢度啦。咁跟住夾完咯，跟住佢又慢慢即係好似係即係點啊？好似煲湯咁樣啊！就嚟滾醒啦，就嚟滾醒啦！擺隻筷子喺上高先，咁嗰啲泡又慢慢縮翻落去嘅嚇。有陣時都係教埋大家烹飪，我都即係煮餸都 OK。 要啊要啊，的士你過兩日又生日啦啊，咁啊不如、不如今日唔講住，聽日先同你慶下生嚇、啊。今日繼續講下股票先啊。 咁所以頭先都講啦，即係話你話匯控以至到東亞銀行同埋成績表，其實你話差咩？其實真係稱唔上。人哋有回購又成，東亞都回購，匯豐又回購，咁跟住業績咧，其實即係只不過可能係第四季係即係叫做慢翻少少，整體嚟講都 OK 嘅。咁但係業績展望當然啦，即係你話而家做金融行業咁梗係會講得保守少少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匯控咁，其實都唔係咁叻嘅，加拿大個業務又成功又買咗俾Royal Bank of Canada 又有2.1%，又有息派，即係總之即係真係要雞蛋裏挑骨頭，又或者真係要講咁嚟緊嘅前景，咁當然啦係充滿挑戰啦。咁內地亦都減咗5年期貸款市場利率去救經濟，咁但係啲銀行個所謂淨息差亦都會有機會有個壓力喺度。但係尋日就見到好明顯就係、哇，真係南水北水就真係互調啊！即係點解呢？因為意思就即係話北水都繼續流入嚟香港，但係咧都幾明顯見到咧資金咧就從呢一個即係滬港通、深港通嘅機制咧係大舉進軍 A 股嘅，即係都係有個即係少少炒底嘅 feel 啦，亦都可能感覺得到，內地政策當局好似都係嚟到呢個水平，真係唔俾，亦都唔想我 A 股再跌咯、哦，即係又限制沽空啦，有啲基金沽貨沽得太快又 即刻俾人罰啦， 即刻就罰佢啦，禁制禁停佢啦，咁即係做咗好多嘢，咁我咁又減咗嗱 LPR 啦，咁講真即係人民銀行即係話疲於奔命嗰只啊，接二連三嗰啲政策，咁所以我都覺得，即係如果你話純粹講貨幣政策啊、財政政策啊，以至到一啲甚至乎喺即係金融市場，例如內地證監會可以做嘅嘢，我就真係覺得可以做嘅，即係佢哋都係做咗，同埋嗰個時間都係好好噶啦，都譬如一春節後就即刻減 LPR 個息，仲有減呢個貸款市場利率咧，同我預期好吻合就係、是。市場預期本來都係之前都係5.子、10.子、15，即係5、10、15咁樣，從來20都冇嘅，係咪？咁但係今次佢真係大刀闊斧25.子咁減落嚟， 即係夠曬誠意㗎啦都。咁所以美股高歌猛進，但係港股 A 股咧，我都覺得疲極太耐咯。 嗯，咁啊，最後跟進埋匯控份業績啦，因為大家有好多散户都望住匯控嘅。咁琴日有少少反高潮啊嚇，份業績都出得講係符合市場預期嘅，但係投資者口味就唔多 buy 啊，咁所以就即係有啲沽盤都出現咗要跌啊嚇咁樣。咁反而咧就恆生就有驚喜，都一支大洋燭抽升。OK， 咁啊 ，Dicky 交俾你講埋啦，好唔好啊？唔該曬你，仲有五分鐘時間到。 係啊，咁啊嗱，即係頭先阿歐都講啦，即係如果你話純粹講兩個業績咧，咁大家都會望到一個幾客觀嘅事實，就恒生銀行真係爭氣啊！哇，一個成績表一公布完咧，大家都即係急急都要買翻轉頭，甚至乎講緊即係按半年、下半年，雖然都係跌，但按年升四成二咧，其實咧都比市場預期都略好㗎啦。咁啊，成本亦都控制得宜嚇，撥備咧亦都即係叫做同預期接近啦。雖然真係多咗都幾多下嘅，但我哋平時講銀行啲例如一級嘅資本充足比率啊咁樣，亦都係持續有個改善喺度。咁所以就咁睇成績表咧，的而且確咧就阿仔咧叻過媽少少嘅咁。咁但係你話咁匯控係咪差咧？咁都係嗰句，其實唔係差嘅。仲有一點就係話喺公布業績之時咧，其實就大家真係好憧憬、好樂觀，個估計都接近咧三個月嘅高位嚇。咁所以即係當出到嚟係真係有少少叮噹失望啦，即係或者係不似預期啦。但係真係係咪差？我真係唔可以用即係差嚟形容咯。即係列帳基準税前盈利增長7.8%，咁即係叫做係冇預期咁勁咁解啫，同埋第四季就真係弱少少嘅，即係呢個就係客觀嘅事實。咁仲有啦，就其中一個即係撥備咧，就係揸咗好耐嘅交通銀行，咁啊冇乜計仔，嗰度咧就都要撥備成30亿嘅美金嘅，咁係啦，美元嚟嘅嚇，呢個係咁啲坦白講，咁啊真係正所謂哇揸咗咁耐，咁但係即係你諗下揸咗20几年，但係就撥備30亿美金，咁即係感覺上啊真係麻麻地啦。咁但係佢哋管理層都講，即係意思就即係話股價啲嘢好難講啦。咁但係即係始終喺呢個佈局，同埋亦都即係可以話俾大家聽，又講啲歷史嘅，即係因為過往咧外資嘅金融機構咧持有內地嘅銀行咧係個股權嘅上限咧係唔可以多過20%嘅。咁啊，即係一直以嚟咧，即係要即係點講啊？通過即係內地市場去即係持有啲主要嘅，例如股份嘅商業銀行啦、交通銀行都係，其實都係好開先河嘅事嚟嘅。咁曾經有段時間佢哋股值好高嘅，亦都盈利基礎好好。咁而家盈利其實都穩定，但係咧就個股值大家就唔願意俾好高。咁當然大家都明，因為房地產市場同金融同銀行係環環緊扣啦。咁再者而家亦都講緊貸款市場利率都要跌。咁但係其實啲內銀近期都由低位咧，都叫做谷底慢慢慢慢回升，大家都會有個感覺就係話，咦減息可能係令到息差收窄，但係可能令到生意又會好翻，即係此消彼長咯。咁所以即係應該咁講啦，都係反映翻個客觀事實啫。即係因為不都揸咗咁耐㗎啦，係咪？咁佢又繼續揸住㗎喎。咁所以其實所謂嘅一啲撥備咧，都係一啲即係數字上都要做嘅嘢咯。咁嚟緊都會回購，咁亦都第一季就會做完。咁所以簡單啲講都係。我認為即係尋日再加埋英國同埋美國時段匯控嘅跌幅咧，即今日都難話憧憬佢有反彈主，咁但係我覺得又睇唔到話有個太大嘅回落嘅風險咯。喺呢一秒鐘，我認為 明白曬。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現有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好。Thank you， 唔該曬，聽日再傾，拜拜。 好，拜拜。 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坐我车，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七十米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到世间的对岸，

8:39换咗个人，系啦，由一位靓女换咗另一位靓女 ，Vicky 都喺度。 早晨， 今日有我都做得到做乜嘢啊？ 冇错，今日就系星期四啦。我都做得到就系关心一下身边人嘅情绪。唔知小白同埋阿 O 咧有冇听过就系有一个 terms 叫做元素后遗症咧？ 元素啊， 系啦，元素后遗症咧就 系定 show 哦哦，元素后遗症 系啦，即系有一个舞台剧演出完之后 咧，演唱会又有啲寂寞嘅感觉嗰批， 又唔系，反而系关于舞台剧嘅，系啦，多数系舞台剧人嘅术语嚟嘅，就系可能密集式咁样排练咗三四个月，日日都见噶啦，差唔多，然后当完咗 show 之后咧。唔再见嘅啦嘛，咁就有个后遗症啦，就系、是、唉，好、哎、挂住大家啦。 我要介绍 紧 俾你，不过可能呢个人你都识，佢名叫做榴莲， 系 一台嘅同事嚟嘅。因为点解咧？系你都识啊嘛，你知道之前喺学友演唱会，佢长长都睇啦。其实学友演唱会就嚟完嘅时候，我有问过佢噶。真系完咯，楼梯撞到佢啦！你嚟紧会唔会好寂寞啊？我会啊，我会好寂寞噶 。可能做 show 嗰啲又会，睇 show 嗰啲又会啊吓。不过所以啲舞台剧嗰啲朋友仔咪成日都 rerun 咯。 系啊，都会有噶。 佢谂住系啦，重演咁咪又可以重拾翻昔日美好嘅时光。 同埋可能佢哋中意嗰一 team 人啊，即系呢一 team 人咧，大家有一个特别嘅 spirit 喺入边咧。 合作咗两三个月， 佢哋仲好想继续咧，就回味翻呢一种。嘅團結嘅感覺，有嗰個味道喺入邊啊！ 係啦，嗱，唔單止咧係舞台劇人咧會有呢個後遺症，其實而家咧都有一個叫做假期後遺症，就關於我哋身邊人所有人士嘅啦。咁係咩意思呢？就係、是、當放完一啲大假，好多人喺假期結束前嘅幾日，又或者係頭翻工頭嗰幾日，佢就開始有啲哎呀好攰啊，身體又好似比平時冇力啊，又易敏啊， 定係真 係 攰啊， 好掹疹啊，又會失眠 啊，都可能係嘅。咁又會冇後遺症。或者一啲情绪低落啊，好似哎好唔想翻工啊咁样，咁呢一个嘅假期后遗症咧，可能会持续一段小嘅时间，咁、但系佢就唔属于精神病患嚟嘅，大家放心，佢只系一啲大家开心过后、兴奋过后一啲嘅心理状态嚟嘅，多数咧就系翻翻工作岗位，变翻咧正常嘅时间工作模式，早睡早起，翻工放工，咁几日之后咧就可以好好咁样调节好噶啦，咁你哋有冇咧？ 有，飞完之后就通常都会。发生呢一样嘢嘅，即系飞完之后就觉得啊，听日要翻工，同埋你飞去第二啲地方玩嘅时候，第一有机会有时差啦，第二嗰样嘢就系、是、啦，你通常个作息都冇话咁准时嘅、即系嗱，譬如小白俾你飞，你都唔会六点起身啦，你都会早嘅，即系你可能七点几八点可能就会起身啦，我都会早嘅，七点零八点咯，即系 反而如果你话 即系 真心讲，如果我飞嘅话咧，有机会嘅话咧，其实。我去到外地咧， 你都 系我好想早上做一件事嘅， 系咩啊？ 就係朝頭早跑步， 哦、 即係如果我請假係請到一至五，然後朝頭早我喺第二個地方，唔喺香港啦，就唔使翻工啦，我都會中意早起，但我就去跑步， 啱啊！感受下個城市， 冇錯，感受城市同埋做一啲朝頭早我平時做唔到嘅嘢。一至五我永遠即係尋日有講送唔到個仔翻學啦，其實就係冇辦法去跑步，即係做下運動嘅伸展。 跑步都得嘅，我記得舊時 Cousin 都係咁樣嘅， 跑步送仔翻學， 唔係係跑完步先翻 先翻 過， 係啊。 吓，系啊， 系啊， 系啊， 系得噶，系可以做到。当然你要再个生活时钟再调早啲。我记得嗰阵时我做深宵节目，我有问过，因为我都间唔少要客串下上嚟做晨光啊嘛。咁我已经觉得哇，好攰，我都好 appreciate， 好欣赏。即系嗰阵时阿罗启新先生点解可以四点几五点去跑咧？嗰阵时佢住西贡啊嘛。咁跑完之后再分晨光咯， 犀利啊呢个！ 其实小白可能你都得嘅，不过就困难啲，再困难啲咯。 以前我哋都有个同事咧，不过而家退咗休噶，就唔系我哋 department 嘅，唔系二台嘅。咁佢都系住西贡嘅，咁佢咧系跑步翻公司。 哇！呢啲人好劲啊！ 我知道我哋港台都有同事，好似系器材部嘅，佢哋系会放工行山翻屋企咯，喺沙田嗰边， 系咯，喺京池山古道嘛，可以去到噶嘛。 不过， 而家 Cousin 有阵时都翻，因为佢翻观塘嗰边噶嘛，佢都会行山翻去观塘嗰边。 不过，我都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就算做呢啲行山又好跑步又好，你都要睇天气。 嗯， 系啦，你话大雾嘅话，你入去真系 唔系啊？有啲朋友都系 要靠拨开云雾见青天。 有啲朋友都系为咗型咧，为咗型，坚持日日都做。但系嗰个坚持同埋型咧，系都。 富有危险嘅，系啊，所以大家真系唔好乱咁嚟啊吓。 系啦，咁啊，其实啱啱就过完呢一个新春假期啦。 系啊， 咁如果假设你都发现身边人，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关心一下身边人嘅情绪啊嘛，睇下大家咧都会唔会有呢一个假期后遗症？如果有嘅话，点做咧？唔紧要，只要你咧真系按翻个时间，好好有一个充分嘅休息，然之后多做运动，运动唔一定要去跑步、踩单车嘅，可以系喺屋企20分钟至30分钟嘅拉筋，又或者咧食少啲糖分，原来糖分咧都系咧将我哋嘅血糖咧调校翻一个稳定嘅水平，因为可能假期嘅时候我哋会大吃大喝啊，食好多唔同嘅嘢咁样，咁跟住咧。最后这个相信大家都会好期待嘅，就是规划一下下一次假期你去做啲乜嘢。 哦，咦喂，这个方法最实际啦。 嗯、 通常呢啲人最喜意讲咩呢，好啦，这个假期完咗，下一次个长假系咪复活节啦， 系 咁上我当佢系先啦。咁你咪就喺度諗复活节到底可以做咩啦。 系啦。 复活节完咗之后你又諗暑假我有咩可以做呢，将个希望呢就继续set 落去，将个目标继续放喺眼前， 系啦，或者即刻买新机票， 系啦， 即系 set 都费事啊， 冇错， 谂都费事 ，plan 都费事，即刻买， 系啦，边度平就去边度，个 人 keep 住有团火喺度热血，你知啦，空虚寂寞冻噶啦嘛 ，keep 住团火喺度咧，唔冻啦， 系啦，其实最主要就系将个思维咧聚焦翻喺一个期待有目标性嘅、嗯。如果你话诶、哎，我下个假期系复活节，再近翻啲咧，不如星期六日啊，系啦，星期六日可以去做啲乜嘢咧？ 系。 是啦， 如果香港人好叻嘅，因为咧之前疫情咧，大家都去了解咗香港好多，例如离岛啊，或者香港啲古迹啊、文化，其实礼拜六日咧，即系两日一夜又好，或者你 one day trip 咧，你都去到香港好多唔同地方玩啊， 嗰啲又可以睇下玩下啦， 系咯， 行下山啦， 系咯， 嗰啲都系正嘅。 去下平洲啊，咁已经 one day 啦。 好啊，咁啊，总之揾啲乐子俾自己，揾啲寄托俾自己咧，个人心情咧就有机会舒心一啲噶啦。 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中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世界天真得多，慢慢似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之中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情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对满一界，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再不需要悔。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你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防不安骚扰，何曾见你自在的笑，但有人会陪你花一千亿个通宵，同在进退到死，同在进退忘我般紧扣相随，和你不需要天地允许，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都只要爱，你留都不 再跌坐，谁人像你极可贵，付出一切我都可，麻烦请交予我，如凡星不怕多，别再等一天你彷徨一个，别要紧即使你迷途失 不知道大家农历新年的时候有没有出去拜年呢？关于古人为什么会拜年的问题，原来背后都有一个中国的传说。究竟背后有什么中国文化？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还你知。传说年兽每年都会在腊月三十晚见到人间非常之热闹，就会鼠去啲村道食咗一啲牲畜，甚至系老百姓。人为咗应付佢，只可以备一啲肉食摆喺门口，然后再将大门闩埋，匿埋喺屋企，成晚都唔敢瞓。而年兽饮饱食醉之后，一般都会喺天就快光嘅时候翻屋企。呢、这个时候屈咗成晚嘅人就会打开道门，逐家逐户咁样问好，睇下边一家有咩损失，然后再互相恭喜对方，恭喜对方又避过咗年兽嘅迫害，又有一个新一年嘅平安啦。呢、这个亦都系拜年嘅由来。原来拜年系咁样嚟嘅，每家每户喺农历新年嘅时候都习惯去唔同人嘅屋企拜年，除咗可以探下一啲好耐冇见嘅亲戚朋友之外，亦都系希望可以亲身互相咁样祝福对方，嚟紧嘅新一年有一个更好嘅人生啊！ 水底咧嘅世界系我哋未知嘅、嗯，我最记得小白就 系 话最惊噶啦，因为最未知嘛。 因为有句说话叫欺山莫欺水， 系同埋我自己都系，即系试过潜水嘅时候都觉得啊，好似无尽嘅深渊咧， 系 咯，个心系咁卜卜跳。 又要讲翻呢个古仔，点解我即系游水我识噶吓，游水池咁游水，或者海滩咯，喺防沙网入边游水我都 OK 嘅。但系你叫我去出去潜水咧，我都嗱阿欧就有提过你系因为惊水底嗰个位高嗰个感觉嘛。 系啊系啊， 我咧就好惊水底入边咧，因为细个试过一次游船河，同屋企人咧就曳啊喺个船顶嗰度跳跳落去啦，就好玩啦咁样。哇，点知咧就系、是、个重心唔系嗰个冲力劲得滞，潜到入去都几深啊。咁、那个尾镜就甩咗啦。咁你就你擘大眼，我发觉原来咧，就我以前细个个海又冇以前冇而家咁干净噶嘛，乜都睇唔到。 同埋落到个水底，你知道就系一条泳裤，咁落到水底咧，啲水真系刺痛嗰种嘅冰寒啊！哇，所以嗰次嘅印象相当难忘。仲要前几日睇完大白鲨，你话你唔惊啊？啲阴影到而家我都甩唔到啊！ 所以海底系吸引嘅，譬如你见到啲海龟咁，觉得好正，海豚觉得好正，但系入边真系深不见底。 系啊，系啊，人类咧话对海底未知嘅咧，比呢个宇宙更加多。 系啊，其实我最近咧都睇咗套电影嘅，系一啲网上串流平台嘅一套电影，咁就系咧话人。人类其实已经潜到去海底最深的位置，仲要已经是有一个基地的了，有几个基地的。咁但系就遇到一啲遇咗只水怪，就令到佢哋嘅基地咧就破坏。類似嘅嘢啦，係啦，咁就要破壞人類，因為人類就嚟侵蝕咗佢哋嘅嘅環境咁樣。 似地底人嗰啲故仔嘅。 係啦，其實類似嘅。咁究竟嗰班人係點樣喺個海底又帶住好似太空人嗰啲套裝喺個海底個地下嗰度行，然之後點樣去揾第二個基地，就攞一個救生艇就即刻上翻上面咧咁樣。咁呢套戲咧睇到係好刺激嘅。係啦，咁而今日咧都有一個新聞咧，就係話，原來咧喺海底里面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生物其实都值得保护啦。而最近咧就有一个咧星壳仪啊，就系装咗个星壳仪喺一啲濒危嘅马蹄蟹度，然后咧就分析咧佢哋嘅栖息地啦。咁点解要去了解呢一个栖息地呢？就系因为其实喺香港就系有两种嘅马蹄蟹品种嘅。咁而全球马蹄蟹嘅品种咧系有四个品种，我哋香港系有两种嘅。 哇，得四个品种嘅就呢个马蹄蟹。 系啦，咁但系咧就有两个嘅品种喺香港揾得到。咁咧目前咧，其实其中有一种咧就叫做中国猴，咁就系目前系世界自然保育联盟咧就系列为咗呢个濒危动物嚟噶啦，系啦。咁而家佢哋喺香港咧都有栖息地啦，咁但系就慢慢好似个栖息地受到破坏，咁所以咧就香港有一个嘅海洋保育基金咧就喺旧年十月开始咧嚟到去研究点样可以保护到呢啲马蹄蟹啊，就系谂到喺佢哋嘅身体上面，喺只马蹄蟹嘅甲。壳上面就装置一个咧外置装置吓，一个嘅声学嘅仪器。咁大概呢个仪器十克重左右。 有咩用咧？呢个仪器 系啦，就可以了解到佢哋当中吓咁放生嘅，要放生嘅，放生咗之后咧， 放生会俾人留咗个西贡，跟住 应该唔会嘅， 应该唔会嘅，唔会嘅，唔会嘅，唔会嘅，幻觉嚟嘅啫， 唔会嘅。因为咧，点解咧？佢哋就喺东涌嗰度放生佢，因为其实东涌嗰一带咧，就系佢哋主要系本地嘅成年马蹄蟹觅食嘅地方、繁殖嘅地方，亦都系孕育 B B 马蹄蟹嘅重要地点。系啦，咁放生佢哋之后咧，就可以监测下嗰一带嘅环境、那个生态嘅系统系点样、究竟咧系咪可以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嚟到去保护佢哋呢一个未来嘅栖息地咁样咧？ 系嗱，咁啊，听众 啊嗰啲咯， 系啦，听众就咁听马蹄蟹啦，可能个脑入边如果唔熟悉嘅就会谂只蟹嘅个样，但其实佢唔属于系蟹科嘅，佢系呢一个咧就系蜘蛛同埋蝎子嘅近亲添，咁讲系啦。咁佢咧本身咧个身体入边都分咗三个部分嘅，咁但系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唔系个身体， 系 我记得系佢嗰个嘅血液，佢血液系蓝色嘅， 哦， 蓝色嘅血嘅，咁蓝 人 系啊， 似你 blue blood 咁样， 蓝血蟹。 系啦，咁呢个蓝血咧，点解会咁特别？第一，真系由远古到而家啦， 好特别啊！蓝血已经好核突。 第二咧， 好特别啦。 但系原来呢一种咁样嘅叫做蓝色嘅血液咧，喺医学上面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作用。因为如果我哋要做一啲嘅剂药，要去测试一啲含菌量啊，或者同细菌个感染素一啲嘅化学作用，做呢一类型嘅实验嘅话咧。原本用科學都可以做嘅，不過個成本會好大。咁但係如果你用咗呢一種生物嘅血液去到提煉一啲劑嘅話，就可以大幅減低嗰個嘅成本。咁亦都可以做到一啲測試含菌量嘅一啲嘅劑條嘅。咁所以呢一種嘅魚類原來無聲無息咧，就不斷原來對我哋人類嘅醫學界貢獻咁大。 咁有冇俾人濫捕啊？ 呢、這個我唔敢講。咁既然保育基金會保育佢嘅話，咁我斷估斷都係有啲嘢嘅。 动物啊嘛， 梗要照顾住佢。 系啦，所以 保育基金保护我哋。 系啦，所以点解个基金要整呢一啲嘅声学仪，就系放喺佢哋个身上。 世界都系得一个小白嘅啫。 系啦，咁希望咧，即系呢一个嘅星河儿咧，可以帮到啲马蹄蟹啦，即系希望可以即系收集翻嚟嘅水温啊、盐度啊，知道个环境系点样，就可以分析到佢哋嘅栖息地，佢哋需要嘅条件，再孕育就系去保育啦，然后就教识大家啊，其实咧呢个世界上面唔系净系得我哋人类嘅，仲有好多动物咧，其实即系啱啱小白哥有讲，其实佢贡献咁大， 系咯， 我哋更加要锡住佢啦，即系唔系要搵嗰只啊吓， 系即系爱护佢， 系 啦，保存呢一种嘅物种。 系、嗯、啊，咁、啊、我觉得真系需要嘅，即系唔单止系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海洋生物，甚至系一啲飞鸟啊，有啲动物啊，都需要值得保护嘅。 系，大家互相尊重啦。其实大自然都系讲平衡啫，即系你每样嘢都冇晒咁啊，有时都系一个叫生物链都会被损害啦。咁啊， 断咗。 所以朝头早讲下保育都系好嘅、嗯，好等我哋有呢、這个保育嘅觉察意识。当我哋咧亲亲大自然嘅时候咧，都要教导下一代啊。点样去对待一啲唔同嘅海洋生物啊，或者小动物啊，或者花草树木啊，都要好好嘅爱惜一下啦。早晨，早晨，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咧收报38612点啊，升咗48点嘅。标普五百指数咧升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就要跌啦，跌49点。不过咧有啲大型科企咧都继续出紧啲好嘅业绩啊吓，预料咧美股方面咧继续会有一个升势嘅。咁港股 ADR 咧因为原先咧都真系要跌205点噶，但系咧从住啦，美國嘅科技巨企啦，其實頭先同 Dicky 都講咗，就係、是、Nvidia 啦，出嚟份業績嘅對版啦，咁啊，叫做市盤後咧，已有個超強嘅升幅啦，咁啊，令到香港一眾嘅科技股嘅 ADR 咧都有少少唔同咗啊，咁所以貼士啲啦，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就打出一個逆轉性啊，仲會輕微高水添啊，嚇，即係由原先跌200几点到依家輕微高水，咁都係一個頗為樂觀嘅現況。咁究竟市况转个头开市会系点呢？升市可唔可以维持呢？咁转个头开市，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吧。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 O、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今集咧晨光第一线咧继续揾嚟嘅泰拳运动员咧，李俊彦啊，同我哋分享嘅，其实咧佢除咗代表香港队嘅身份之外咧，其实佢做一个专业嘅教练嚟嘅。先问第一个问题先，究竟点样去 balance 咧？嗱，有阵时你出赛嘅时候咧，你又未必教到咁多学生噶咯，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教学生就卫生啦，卫生活即系赚钱供楼啊，养屋企人都系要教学生。喂，你点 balance 嘅咧？其实两者 视乎即系其实好睇心态。系我想打比赛就想打噶啦，因为譬如嗰阵时之前疫情咁啊，隔咗3年啦，咁啊冇得打比赛嗰3年里面，咁就变咗就训练咗其他嘢咯。咁就可能去咗学下举重训练啊，系你力量训练点样可以配合到，即系我哋搏击运动员可以嗰啲运动表现啦，可以提升到我哋嘅运动表现啦。咁啊，专登走咗去学， 跟之后就直情揾咗个教练啦，咁啊，我哋奥运举重啦，咁就揾咗个大陆教练去教咯， 系啦， 咁就钻研咗啦，咁跟住之后就翻嚟打翻比赛嘅时候，就好明显个爆发力就提升咗啦， 啲拳就重啲啦， 系啊，会重啲啦， 成日咧听到嗰啲泰拳比赛咧，有啲名噶嘛， 系。 野狼啊，轟炸機嗰啲，喂，其實嗰啲名咧，即搞笑少少啊，所以即係我主持人真係門外漢。喂，其實啲名係人哋封俾你啊，即係綽號呢啲係人。 唔係，其實你可以自己封啊，你可以自己叫乜嘢都得噶。 冇呢、這個，就算叫、這個、名字啊，呢啲 冇誒，我有嘅。以前我翻大陸打比賽係有嘅， 係 啊，嗰陣時叫我霹靂哥。 哦，霹靂哥係幾有趣啊！呢、這、一個就好啦。嗱又問下Jeremy 啊，頭先講到話，我、泰拳入門級，依家好多男士又好，女士又好啦，咁啊好多叫拳擊減肥啦咁樣，咁都真係泰拳燃燒脂肪嘅能力值都好高嘅、嗯。不過由專業嘅教練。即係由你個口講，就有啲咩注意事項咧？可能大家就有少少就哇，係咁操係咁操，但係有機會操傷咗啦、嗯，或者有啲咩 basic skill 係我哋需要了解嘅 ，Jeremy。 其實咁依家普遍大眾係其實打拳係為咗減肥或者健康啦。咁、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要減肥嘅，因為泰拳始終係一個好高嘅強度同埋打氧運動啦，咁啊，所以其實你打做得多，你嘅肌肉係會燃燒嘅，燃燒得太多嘅。咁其實你要配合即係一啲重量訓練咯，即係做一啲肌力訓練咯，就唔好淨係做打氧運動咯。咁你個長遠嘅時候，咁你肌肉量越多，咁你嘅燃燒脂肪你先會越強噶嘛。 係啦，咁啊嗱，呢個第一啦，第二點有咩同我哋分享？ 同埋受傷咯，咁啊好多人都可能係譬如係。断下啲韧带啊，系啊，咁都系嗰句，翻去要做啲重量训练啦，咁即系一个合适嘅重量训练咯，因为嗰个 impact 啊，我哋打落去嗰个 impact 系好劲嘅，咁你好易会有拗柴啊，好易会伤韧带啊，咁呢啲嘢就要去小心啦。系啦，咁即系有相對。 但你教女仔嘅时候会叫做怜香惜玉一啲噶嘛，即系冇个强度咁劲。定还是有阵时我有啲朋友仔话打泰拳咧、女仔仲狼啊咁样，究竟系咪真咧？ 比赛系狼嘅，系因为女仔嗰个力量相比男仔系冇咁强啊嘛。咁佢哋变咗佢哋嗰个节奏啦，咁可以打得快啲啊，爽啲啦，即系打得密，我哋叫密度高啲啦。咁、男仔就比较我哋爆发力。大啊嘛，咁你个爆发力大嘅时候，你输出量就你会更加容易去攰啊嘛，咁、所以就会个节奏慢啲咯。咁所以女仔望落去系打得狼啲，但系其实个力量冇咁大咯，即系冇男仔咁伤咯。其实打比赛就 咁啊，仲有啲咩要注意咧？譬如泰拳比赛，我哋有阵时会包手或者戴拳套嗰啲，就基本嘢， 呢啲基本嘢嚟噶。 戴护膝啊，戴 pad 嗰啲咧吓。 比赛视乎啦，咁我哋比赛都会有业余比赛嘅，业余比赛就系会戴晒啲脚 pad 啊。咁我哋职业赛就唔会打脚 pad 嘅，系啦，咁就视乎你咩比咩赛啦。咁但系你，譬如我哋练习嘅时候，啱啱一个新手女仔咁，可能譬如系即系其实要教好佢哋啲基本功咯，系啊。咁其实你基本功做得唔好嘅话咧，咁你其实你点打个拳，你系点都会受伤嘅。 基本功系咪只手唔好垂低嗰啲？ 都唔系啊，可能系你个拳点咯，我哋叫即系你用系咪用到啲手指骨打落个拳个沙包度啊，或者打落个靶度啊？咁可能有时有啲女仔就可能会用啲手指就算唔系女仔，可能啲。普通啱開始學嘅，可能就會打到個手指咁樣咯，咁、就可能會拗柴會受傷咯。 哇！咁其實都一受傷就有一段時間又冇得打噶咯。 係啊，冇得打噶啦，要休息噶啦。 係啊，咁嗱、關於受傷就留待 Jeremy 下一集去講下。你運動員生涯總有一啲傷患啦。嗱、我就熟籃球多啲，我成日都用呢個例子嚟講就係、是、哇，高比拜仁就好勁嘅神的男人，意思係咩咧？全身可以傷嘅位置，高比都試過傷噶啦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拳道拳擊嘅運動真係能夠受傷嘅機率好高，以至我想話 Jeremy 嚟緊開新篇章啦，嚟緊三四月就會打 MMA， 係冇錯 ，MMA 就好多鎖技 嘅， 亦都個氣氛啦，喺個籠入面啦，嗱 MMA 就真係張家輝激戰就係 MMA 啦嚇，咁如果你話一秒拳王咧就係拳擊啦嚇，咁啊等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嘗試主持人叫簡單理順到，喂究竟 Jeremy 係打乜嘢㗎，或者玩邊科㗎，咁咧就咁樣去俾大家認識多啲，不如下集等 Jeremy 多講少少呢啲環節好嗎？ 好 ，thank you， 多謝曬你，

约定埋听众啦， 梗系要啦。 小白阿 O 同埋 Vicky 仲有船仔，以至嘉明啦，唔止我哋个节目啊，即系唔止晨光第一线噶，连风速快活人啦、咩健康康啦、三五成群啦、风速动音乐啦、Albert 欧瑞强啦，仲有音乐情人啦、爱丽丝看世界咧嘅主持人都会仔仔一堂啊！ 哇，咪真系台庆咁样， 系啊，二台嘅大家庭 系啦，咁啊，将会咧喺呢个尖沙咀嘅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嗰度咧。同大家一同歡度元宵佳節， 系啦，等我哋唔好去咁支旗杆，要去文化中心嗰邊啊， 都係爭幾步嘅， 冇錯，幾步嘅啫。 乜元宵約定你啊，幾浪漫啊嚇， 梗係咯， 幫大家睇過， 係啦， 禮拜六咧都係好天氣嘅，係風勢較大一啲，好啊， 涼涼地啊， 好風好水啊嘛，我哋去嘅地方梗係啊有呢個風，即係大家梗係中意我哋噶啦， 咁梗係啦，去到嘅時候啊，直同我哋好似。招财猫咁啊，见到我哋又帮大家招财招福， 系啦，咁啊 几好啊！ 放心，唔使派利是噶啦，见到我哋同我哋问个好啊，同我哋 selfie 啊，影下相啊吓，咁就已经系一个好 happy 嘅事啦。啊，我记得晨光团队咧都好耐啊，未同过听众朋友有啲叫亲密啲嘅互动啦。讲亲密啲嘅互动系见下面咋吓， 接触啊， 系啊，因为过去都因为疫情嘅缘故啦，咁啊好多时候譬如见到听众，譬如 on show 啊，都少啲咁嘅发生。今次譬如今年有翻呢、這个叫晨光拜年团咧，就可以同个别嘅听众去接触啦。咁但系同到大围啊多啲嘅听众啊去互动嘅话咧，可能就系靠住电台嘅呢啲活动啊。咁、今次都系一个好嘅机会啦。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咧就喺呢、這个再讲多次啦，就系礼拜六啦，2月24号啊吓，2月24号 ，sorry。2月24号啱啊， 系啊，星期六， 系啊，星期六啊， 元宵节， 因为佢写嗰个资讯系写另一个写星期唔系六嚟嘅，咁样系啦、我冇错啊嘛， 系啦，正月十五系啦，晚上7点至10点，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啊， 系咯，就系睇到佢个资讯 send 过嚟都有啲。唔紧要系嘛？ 系，总之我哋而家星期六 系啦，系啦，星期六最紧要咁啊，约定大家啦。咁啊，我哋都会悉心打扮去出席嘅。文说阿超 B 仲会将自己打扮到本身都好靓仔噶啦，啊，仲可以再靓仔啲。 哦，佢做利是封啊？ 哎呀，唔知道嗱，俾啲神秘感大家，到时你就会知道噶啦吓。 今日同大家讲下数字人民币啊。定位是现金类支付凭证，兼具现金和电子支付工具的优势的。推行的目标包括是支付零售、支付领域的公平、效率和安全性，改善跨境支付。数字人民币有望带动千亿的市场，因为数字人民币处于试点快速推广的阶段。官方都建议在数币的基础设施之中参与硬件改造的铺设，软件系统的改造升级的，所以其实数字人民币都有一个新的框架出现了，就是一币两副三中心。一币就是人民币，两副就是央行的发行副和商业银行副，三中心就是登记中心、认证中心和大数据分析中心了。仲想知咁多，今日讲唔晒。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 O。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31。 好啦，追踪31啦，咁啊喺我哋早上嘅时间咧，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唱仔啦。 系早晨啊，唱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啦， 早晨各位。哇，好开心啊！琴日睇住咧电视机直播咧，港队乒乓球队啊攞到呢个奥运资格啊， 梗系啦。 阿杜海琴咧都喊起上嚟，真系好好啊！港台电视即系同我哋全程去直击住啦。咁我都系收咗港股先睇嘅，咁啱啱配合到嘅时间。 行，所以我另一边老细都唔会炸我型嘅。OK， 咁啊，今日有啲咩好节目放送俾我哋睇咧？ 今晚七点半左右嘅时候，我见到有铿锵集、哦。 冇錯啊！嗱，頭先阿 O 提緊個乒乓波比賽咧，就喺港台電視32啊。咁今晚呢個鏗鏘集就係港台電視31啊。今晚7:35。嗱，今晚同大家討論嗰個議題咧，叫做超級細菌。咁、哎、超級細菌咧，其實有個學名叫做多重耐藥性嘅細菌。咁、啊、因為咧，而家好多即係話説啊，常規抗菌藥物咧，好多時咧唔能夠有效治療嗰啲感染嘅個案咧， 即克制唔到啲菌啦，已經 係啦。咁啊，越嚟越多嗰啲病毒病菌唔能夠受藥物控制，呢啲 case 越嚟越多，咁啊搞到全世界即係傳播得好緊要。咁啊，世衛咧原來咧就將呢個抗菌素耐藥性定性為咧我哋人類面臨嘅十大全球公共衛生嘅威脅之一。咁、 哎、 所以係好嚴重下嘅， 都想象到、嗯、你睇之前，譬如 COVID 嗰啲啦，咁嗰啲又話哇，要諗下啲藥點樣研究啊，又剩啊，咁啊搞到我哋打咗幾年口罩呢啲真係乞人憎。 係咧，咁啊呢啲咁樣嘅超級細菌咧，即係為全世界帶嚟公共衛生嘅威脅之外咧，咁香港咧其實都制定咗一啲計劃應對嘅。咁、今晚嘅節目咧就會帶大家咧去詳細理解一下咧個計劃內容究竟係啲乜嘢。咁啊同埋啦，目前呢個計劃進展到啲乜嘢階段啦？咁啊究竟呢啲計劃啊，實際上有啲乜嘢措施可以加強呢個超級細菌嘅，即係對抗呢個超級細菌嘅危機咧？嗱、咁啊關心大家健康嘅朋友，記得今晚7:07留意鏗鏘集啊！ 哦，好，我都好關心自己嘅健康嘅。今晚一於黐住呢個鏗鏘集先，睇下嗰啲細菌啊，成日都話嚇狡猾嘅細菌啊，成日想影響我哋嘅健康，咁我哋都要諗多啲計仔先至得啦嚇。10:30嘅時間，我哋嘅中國第二季、哦。 冇错啦，呢、這个历史嘅纪实节目咧，中国第二季咁啊，继续咧带大家睇下中国嘅唔同时候嘅历史，咁啊好有电影感咁样呈现出嚟嘅。咁啊，今晚嗰个主题咧叫做臣子，即、就、系、是、君臣。 君臣个臣系。 冇错啦，咁喺中国个古代政治体系里边咧，臣咁啊扮演个角色咧好重要嘅。佢哋咧上面有皇帝啦，下边咧又要去治嗰啲民眾啊， 係 皇帝同埋人民之間嗰條橋梁。咁今晚咧就會帶大家去到明代啊，明代嗰度咧喺呢一班文官裏面有兩個好極致嘅代表，一個叫做海瑞，一個叫做張居正，佢哋個道德價值觀完全唔同嘅。咁但係咧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人版嚟嘅。咁今晚帶大家認識下佢兩位，亦都認識下咧中國歷史上面咧嗰啲文官、嗰啲臣子，佢哋系个为臣之道系如何嘅？ 系咧，我如果有前世嘅话，我都系文嚟嘅啫，我未去到神嘅。咁如果系神嘅话，即系喺嗰个年代嘅话， 间唔间好咧？ 有啲咩系啦？有啲咩要做咧？点样做呢个桥梁咧？咁今日夜晚10:30啊，中国第二季，好， 好， 唔该晒阿灿， 拜 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新闻报道，广州南沙力心沙大桥今早被船只撞击，桥体断裂，桥上有车辆跌落水，目前伤亡情况正在核实。事发道路已经实行交通管制，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处理。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考察调研7日，了解香港经济发展、地区治理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据了解，夏宝龙抵港后会参观机场，之后听取政府汇报，包括听取财金官员的汇报，晚上同官员晚宴。他访港期间亦都会同行政会议、立法会、区议员、商会两个律师会、传媒代表等会面，并计划落区探访与市民交流。警方表示，为了确保夏宝龙的考察调研顺利进行，将加强部署，包括派出反恐特勤队连同装甲车剑齿虎，在不同地点进行不定时的高姿态反恐巡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结束欧洲行程后，接受中国传媒采访，在谈及慕尼克安全会议时，王毅说这次会议的报告以多书为题，反映出欧洲对国际局势的悲观情绪，

消，乘客可以浏览官方的网上资讯或者向车站了解详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令人期待的下集预告》，作曲 Edwin Tong， 作词郑敏，主唱陈柏宇。Way Out， 作曲 Marston， 杨通，作词亚木，主唱石山街。忘记趁早，作曲翟日生，作词林若玲，主唱林志乐。 忘记趁早，常回头又怎可以再行前，没有什么放不低，对不起，说过可以是便利算欺骗，谁人又会有责任挂牵，风花雨雪月替你替换记忆晶片。 网上投票验证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家我心我城。 郑家的三个堂子弟由细到大好似亲生一样，由马伊琍饰演的堂姐郑东毅性格叛逆，而由白宇饰演的堂弟郑西决自幼父母相忘，由李婷婷饰演的小妹郑南音就自细在众人的溺爱中长大。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2月24日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香港电台流动广播车会开到尖沙咀文化中心。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运的马小强啊！嗱，元宵嘅咧约定你一下，喂，你点样认得我？我咪成个财神咁啦，因为腰缠万贯，有个好大嘅肚腩啊！嗱，记住啊吓，嗰日一定要嗌我啊！到时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约定你，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9:41，直播室入边咧有 Vicky 同阿 O 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啊！早晨早晨， 早晨 Natalie， 你好， 早晨啊，早晨啊，阿 O 同埋 Vicky， 我首先咧恭祝你哋同埋咁多位听众咧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好多谢你哋俾个时间我啊，我今日咧想点唱俾我个女女啊，佢个名叫Charlotte 啊，佢今日咧二月二十二号咧二十二岁生日啦。 哇，咁多 个咁佢嘅人生咧，应该每一样嘢都好容易啦，嗱过关好容易。考试又好容易啊，赚钱都好容易啦，咁样 啊，我都希望啊，咁我想喺呢度咧，希望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同埋事事顺利嘅。咁我女女咧，佢即系今年咧就毕业啦，咁就正式就会踏入呢个社会工作嘅。咁我就希望佢即係想知道即係喺社會工作同喺學校都會有啲 唔同啦， 對人對事係啊。咁我希望佢可以即係盡快適應啦。 係。 咁有啲乜嘢開心啊、唔開心啊都可以翻嚟屋企同我啊、同爹哋啊傾下偈咁我哋都好樂意同佢分享同埋分憂嘅。咁我就希望咧佢可以好似陣間點唱嗰首歌咁啦。凭住佢个自信，可以跨过每一个障碍赛啦。 哇！凭嗰记忆啦，今日咧拣嚟呢首作品咧就系、是、生命有价啦。咁嗱，一阵我哋先听呢只歌。不过我又想问一下，即系作为妈咪嘅 Natalie， 其实咧你都好 sweet 啦，为到佢打点一切啦。其实成日话叫做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系咪？ 系啊， 22岁。今日佢生日快乐之余，其实你都系觉得阿女虽然大个，但系都忧心忡忡噶啦。 系啊系啊，即系每一个阶段都有唔同嘅事因为我都其实喺度学习紧做一个妈咪啊。佢每一个阶段佢都系我个老师啊，我都要学习点样同佢相处啊，点样可以做好啲啊，咁样样真系啱嘅，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啊。 系你谦虚啫，不过我听得出咧，你成家咧都好幸福嘅，咁啊有先生嘅陪伴啦，阿女咧又喺你旁边咁样好好啦。咁嗱，今日咧就应该22岁就留翻俾同朋友仔庆祝噶啦，应该同屋企人庆祝咧就早一日或者迟一日嘅，啱唔啱啊，妈咪？ 是啊，昨晚食了蛋糕的了，昨晚 食了蛋糕，但今天就由回女兒和朋友去玩一下，是吧？ 都希望啊，是啊，或者都吃餐饭啦，咁样样。 咁啊，好啊， 善解人意的妈咪啊 ，Natalie， 多谢 晒 ，Natalie。咁啊，将时间就咁啊，听下你拣嚟的呢一首作品咯。 系啊，呢首歌呢其实在去小学咧，学校已经日日播住俾佢哋做早操噶啦，咁所以都好熟悉嘅，系啊，系啊。 好啊，咁啊，别具意义，一起听听呢首作品啦。 好多谢晒， 拜 拜，拜拜。 愁命恐忧愁，内心抛弃吧，找回你的微笑嘴巴，一同和唱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拍掌全力赞赏，生存是有价。尽快将忧愁眼睛忧愁面孔忧愁内心抛弃吧，找回你的微笑嘴巴，一同和唱可以吗？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精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船仔咧，其实头先喺七点半嘅时候都有提过一个南韩方面新研发嗰个牛肉米， 系啊， 牛肉米系啦，唔系牛肉饭，牛肉饭咧就第二样嘢嚟噶吓， 系啊， 牛肉饭就牛肉档嗰啲 friend 嚟嘅，呢个牛肉米， 牛肉米都唔系你平时喺餐厅食嗰啲啊。藕米啊， 系啦， 唔 系嗰只， 唔该， 系啦，咁呢个咧系经过一个科研先至可以制造出嚟嘅，咁目的都系希望大家食嘅时候食米都可以食到好多唔同嘅营养喺入边嘅，咁啊头先都提过啦，有啲唔同嘅用途啦，可能譬如太空食物啦咁样啦，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方向，啲人类要不断去谂我哋点样去到改变，咁如果我哋唔接受嘅话，咁啊点？捕捉我哋嘅未來咧，咁呢個我哋都需要去到諗。好啦，咁又同 Mimi 傾過啦，就係咖啡因啦。咁咖啡因咧就係因為有好多朋友就對咖啡因咧，其實可能會容易過敏、手震啊，有啲人原來係冇反應嘅。啊，原來 Mimi 咁啱，我哋營養師都係其中一個對咖啡因係冇用嘅一位人士，咁佢就用其他方法提神咁樣。咁但係咧又有唔同嘅研究咧，原來佢哋要去到製造咖啡，甚至乎製造唔同嘅飲品，包括咧係酒類飲品啦。佢哋已經咧係超越咗我哋而家現有一般人嗰個諗法嘅。例如我哋先講咖啡咁樣，咖啡咧其實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咧去到製造咖啡。除咗我哋一般認識，例如用咖啡豆去到做咖啡之外啦，有唔少嘅地方咧，佢哋亦都會用額外嘅材料嘅，例如咧就用谷物去到培育一啲咖啡味道出嚟，咁除咗谷物之外，佢哋入面嗰個技巧咧，就係會將啲糖分啦、食物纖維啦，都豐富喺佢哋要去烘焙嘅一啲嘅產品入面，令到佢出嚟嘅時候咧係會有呢啲嘅咖啡味道嘅。咁呢啲亦都係即係好標榜咧，唔單止淨係話少咖啡因，而且係零咖啡因。咁我覺得佢係屬於研究階段，定還是已經係屬於現行產品咧？咁呢個我都覺得有待商榷，因為所有產品咧係不斷進化緊嘅，係啦。雖然可能大家市面上有機會會見過，咁但係我覺得都係要繼續攞多啲時間去到研究。好啦，咁除咗用呢啲譬如五谷，即譬如米咁样啦，米咧，我哋一般嚟讲咧，我哋好多时都会谂到佢都有好多嘢可以做到出嚟嘅，例如系米浆啦，又或者我哋认识嘅米酒啦，甚至乎清酒啦，咁佢哋去到养育呢一批嘅米嘅时间咧，其实同我哋平时嘅米咧系唔同品种嘅，即系例如如果我哋去到饮一啲嘅米酒、清酒，我哋发觉如果攞翻嗰啲米去食嘅话咧，无论系嗰个口感定还是个味道咧，其实系不一样，因为属于第二个品种，而呢啲品种亦都专门咧去到养育出嚟。系个用途就系我嚟酿酒嘅咁样，好啦，咁除咗即系用米去可以去到酿酒之外啦，咁亦都会有一个嘅酒嘅纯度喺入边啦，因为经过发酵啊，经过用谷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又想好似头先一样饮咖啡，但系佢入边亦都系冇咖啡因，我饮酒入边亦都系冇酒精嘅，咁而家 我哋見到有啲啤酒，佢哋已經係零酒精成分啦。咁飲落去嘅時候，就目的就係希望可以令到大家除咗飲到個味道之外，亦都可以方便啲駕駛人士。咁啊，唔需要就又飲完呢啲零酒精，你完全個人係保持住清醒嘅，你得個味道嘅啫。咁啊，冇嗰個舒緩啊，或者有啲人覺得係醉啊嗰個效果喺度嘅。咁原來酒咧，其實亦都可以用唔同嘅嘢去到做發酵、培育，甚至乎製作，包括就用粟米。粟米都可以釀製一啲嘅酒嘅酒品。出嚟嘅，咁酿制咗出嚟之后咧，佢亦都可以做到佢哋嗰个酒精成分咧系零嘅，系啦。咁我唔知道嗰个啤酒系咪用呢啲方法啦。咁但系的而且确有啲，譬如五谷啊，或者睇到人类嗰个嘅叫做食物链上边咧，有好多嘅革新同埋改变，咁令到我哋嘅食物嘅种类咧，你望落去又似咖啡，原来又唔系咖啡， 系咯， 系啦。你望落去呢個蘋果咧，原來入邊又夾咗個梨嘅味道喺入邊嘅。咁呢啲食物咧，就真係睇下大家喜唔喜歡啦。 係啦，咁但係睇下時代嘅推演啦，可能你咬落去 真係要改變嘅。係 啦，你望到一嚿肉咬落去，可能係啲植物味道或者係粟米味 啊， 或者個口感都唔同。 有好多人都會對，譬如嗰啲人造肉啊，人造肉梗唔係講緊係植物提煉嗰啲仿肉啊嚇，人造肉出嚟咧，即係你用細胞用技術培育出嚟係一嚿 meat， 英文都係。一嚿肉咧，对佢食用佢嘅，咁又有好多道德上嘅讨论嘅。到底你，因为佢系唔牵涉到生命，但系啲人又觉得佢始终系一嚿肉，系啦，咁又系唔系有生命咧？ 其实唔牵涉到生命都几好啊，我觉得都。 如果你我个人啊，呢、這个我个人 亦都可以解决粮食危机啦、 啊。第一解决粮食危机，第二就系如果佢唔牵涉到生命嘅，我觉得食落去好似安心少少。 不过有啲人系 好似 系 嘛， 着重个 思 想， 但系亦都系一嚿肉咁样。 系 有啲人着重个思想咯，佢觉得望到嚿肉，即系你标榜住佢唔系真系有肉嘅，但系佢会谂咗好多嘢啊。但系本身肉咧就系、是、一开头就系从一啲生命嚟到嚟嘅，咁佢又会有啲人系会着重个思想。 我咧好中意睇科幻片噶嘛，我成日觉得往后嘅世代咧，净系不断食 supplement 就可以够你嘅营养啦，同埋你嘅食饭就系咁啦。即系如果你有睇经典嘅譬如好似食仙豆咁样，咁我觉得往后嘅世界都系咁推荐啦。你嗰个牛扒你唔需要享受锯噶啦，你真系一粒。一粒藥丸，嗰粒藥丸就是 牛 扒咯， 系咯， 就覺得好食啊，或者 喺個口度爆咗啲牛肉味出嚟。 系啦，咁樣可能係咁啦，但係即係當然，即係現今仲有好多唔同嘅推演嘅、但我估我 未來嘅世界啊， 係啦，未來 嘅 世界。 但食物咧，我哋食嘅時候有一種愉悅嘅感覺咧，呢、這個我覺得係一定要諗辦法繼續保留落去嘅。 釋放多巴胺啊嘛，食到好嘢會跳舞嘛， 係 喎，係咯，琴日講嘅， 而家跳舞先， 係咯，跳下舞先。 我的享乐时代。 喂，今日咧享乐时代我讲少少啦。咁原先讲想讲啲珠海行嘅，咁啊上咗去玩呢个卡丁车啦。咁我都觉得都几好玩嘅呢个卡丁车。但系咧都系言归正传，想讲翻啲本地嘢先，系因为关于。港珠澳啊，大湾区咧，我有另一个节目讲，咁啊决定咧个取材上边咧，晨光第一线讲下啲本地嘅玩啦、啊，食买玩啦、啊，嗱讲下呢一个都几廉价嘅，但系享受到咧，仿佛一个。颇高级嘅感觉啦，嗱打高尔夫球咧，成日都俾人哋觉得哇，一定系好高级噶啦，好贵噶，咁其实唔系噶吓，咁原来咧喺西贡嘅滘西洲嗰度咧，咁咧你就可以咧坐一架咧环保嘅船只咧去到滘西洲嗰度咧就可以打波啦，咁而个收费咧系相对几廉宜嘅，讲紧都系即系几十蚊一个钟咁样就做得到啦，咁佢咧夜晚黑有个 package 都几抵嘅，即系你咧系可能一餐饭咁可能200几蚊一个。简单嘅 buffet 一个人头啦，佢包你打四个钟头波咯，系啊，咁你围翻咧都系几十蚊咁样咧，其实就相对比一啲叫做高尔夫球嘅新手咧，可以接触一下高尔夫球运动啦，以至咧佢。地嗰啲杆又可以即場借俾你啦，你乜都唔使帶，係啦，即係可能一對情侶咁樣，即係成日話香港即係啲情侶拍拖冇嘢做冇嘢做啊嘛，咁你搞盡腦汁揾好多嘢去做啦。咁當然依家係多咗好多啊，即係隨住日夜都繽紛，有好多大型嘅活動，又多咗啲心心嚟香港，你揾嗰啲打卡點，你都可以不斷咁打卡，不斷咁樣擺上網，都係覺得正啦咁樣。 而家其實有好多情侶咧，好多去做啲咩？唔系睇戏食饭，又或者唔系去camping 咁样，佢哋中意咧去共同去参与一啲工作坊。 系啊， 呢啲工 作坊佢可能一齐整一只戒指啊，一齐共同整一只表啊、手镯啊，去点样去整呢一啲嘢，去属于佢哋，属于佢哋嘅结晶品咁样咯。 正啊， 系啊，多咗好多呢啲工作坊。 我其实我都见到一啲叫做产品咧，几有趣嘅。咁佢咧就直头你去入一个工厦入边嘅，你入去一间房，咁间房咧就会用 3D 嘅方式咧 scan 晒你全身嘅。咁有啲朋友咧，佢就会制作咩咧？佢会带埋佢自己全家人啦，例如一家，譬如我咁啊，我一家四口。加埋我只狗仔，咁就入去间房 scan 晒，跟住佢就可以啤翻同你完全你入去嘅时候一模一样嘅 3D 模型， 咁得意， 系啊，佢啤出嚟嘅咋，即系 3D printer 啦，简单啲嚟讲，咁但系个样咧，我望翻啲照片咧，都几栩栩如生嘅， 系啊，咁啊，大家又可以 留念，即系譬如我个仔而家咁可爱嘅，可能第日会丑样嘅，咁而家梗系留住呢刻啊，即系会有啲谂法咯， 梗系我哋晨光团队一齐去影翻张啦，整个。 系， 因为即系近排，譬如你哋讲啲工作坊咧，我听到三成同阿周摄咧都同即系自己另一半都整下啲木工嘢咧，都几有趣。喂，讲翻我嗰个高尔夫球先， 好好。 无端点解讲咗你嗰啲手作嘢？我话嗰次入去玩咧，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体验嚟嘅，因为自己呢段时间都好努力学习高尔夫球啦，咁啊揾个教练啦，咁个教练都好好嘅，成日都将就我啲时间啦，咁啊，因为搭船入去西贡嗰度打波都要玩一日嘅，咁。你都知道我都好赶时间噶嘛，平时都咁佢都好肯去，即系叫做啊迁就我嘅时间，即系啲时间改嚟改去，跟住有阵时身体不适又唔肯去打波咁样。咁原来咧高尔夫球仔不断练习咧，你需要打得好，因为个姿势咧，你一做错咗一啲咧，你已经打唔到个波出去啦。同埋咧一开始学坏咗手咧。你变唔翻？ 其中一项咧难，即系运动难同埋容易嘅界别就系边咧？当你能够掌握得到任何运动，佢只不过系丝毫嘅微调，已经有个大嘅进步嘅话咧，咁嗰个微调其实都系好重要，但系唔系好多人做得到，所以难度最高嘅话咧，就喺你身体任何一组嘅肌肉点样去到放松啊，点样用啊，个角度啊，全部都系微调嘅话，其实难度越高。 一开始就打高尔夫球， 唔系啦， 即系譬如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运动。系统或者肌肉嘅训练或者个 muscle memory 系你惯咗篮球投射嘅一啲肌肉咧，同你啊摆翻落去高尔夫球系完全唔同咧，所以你要改过自己一啲嘅习惯咯。咁啊， 面细好多啊， 系啊，要努力认真学下佢。